关闭通往伊朗的边境，并已经暂停两国之间贸易往来至少一星期。当地又取消宗教活动，又呼吁学校提供网上教学，避免疫情在校内爆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5点，跌511点，总成交金额243亿3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4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7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6，跌8.6；微创医疗13.88，跌5毫；中国平安87.35，跌1.7。汇丰控股50.8，跌1蚊；建设银行6.39，跌1.4；阿里巴巴203.2，跌4蚊；友邦保险76.05，跌1.6；盈富基金26.55，跌5毫；小米集团13.04，跌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5，英镑10.08，瑞士法郎8.236，澳元5.128。加元5.807，新西兰元4.903，欧元8.7422，每百日元对港元7.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68。日经平均指数报20,731点，跌598点。港金现价报15,47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15美元，卖出1,67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大坑道来回方向，近住真光中学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喺我哋同心对抗武汉肺炎疫情嘅时候，记得大家要保持个人卫生，勤洗手，要彻底消毒同埋清洁双手，戴口罩，仲要避免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啊！ Mari kita sehati memerangi kuman penyakit coronavirus ini. Kita jaga kebersihan diri, pakai masker, cuci tangan, hindari keramaian, dan kalau sakit, ingat ke dokter. 想收听更多有关人嚟嘅资讯，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 Kak Sinsa, Kak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 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Hey.唔系黑豹红队喎， 顺福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化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 ，Home Office 早，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 ，Home Office 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星期五啊，我哋今日咧，先有个咧 Happy Friday 大预告先啊，交俾你，不如嚟 Home Office 你同我哋预告下先啦。 冇问题，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啦，十二点之后咧，我哋就会读出你哋嘅点唱啊，所以十一点啊，十二点啦，你哋啊打电话嚟18723888俾我哋。而家咧，你哋首先咧可以喺网上面留个言啊，咁啊有啲乜嘢开心唔开心啊，一阵间我哋一齐唱出嚟啦，咁样。 哦，好啊，其实本来如果唱出嚟嘅话咧，就真系啱晒嘅，真系。 系啊系啊。 你估今日咧喺嗰个点唱环节里边咧，会唔会有只歌咧就变咗大热啊啦？你估唔估到有首歌呢？哎，横掂都係啦，我哋可以调一调次序嘅、 可能今日 可能今日有首歌呢会係大熱嘅，喺我哋点唱环节里面呢。我係绝对唔介意去为听众奉献嘅。 係啦，嗱，我转咗话题呀、 啊。我以为走唔甩就係身体健康同埋每天爱你多些㗎嘛。 咁呢啲好恒常嘅。 呢两首我哋嘅长期金曲排行榜嘅头两位都会输。 係呀係呀，今日呢有一首新㗎。是由咧澳门嗰度传入嚟噶， 系啊系啊， 系啊，我觉得咧， 唔知喎呢首， 系啊系啊，呢首虽然佢好热门噶，不过咧唔知道大家咧会唔会都同呢一位演唱嘅朋友一样咧，中意喺凌晨嘅时分喺度高歌一曲，唱呢一个，而唱个伤心的理由， 点解要唱呢一首啊？伤心的理由， 但真系唔知点解会唱嘅， 咪好听咪唱咯， 系啊，咪咁就可能咧熟，即系中意呢首歌啦。中意呢首歌自然咧会朗朗上口啦，一到夜晚嘅时候咧，可能就想起一啲嘢啦。 系啊系啊， 咁跟住就好无奈地用凭歌记忆系咪？ 因为你知唔知原来今日个新闻咧，佢喺澳门，澳门咧佢哋嘅一个屋苑大厦里边咧，管理处就贴张告示， 系 佢咧就一样嘅啫，因为香港澳门都系会话俾你听，喂，有人啊，有住户凌晨嘅时候唱歌，系啦，喺单位里边。唱歌咁咧就话扰人清梦咁咧，其实佢劝嗰个人咧，佢就话唔好再做呢啲事啦， 系啊， 唔好再唱歌啦。嗱，咁本来咧就咁听已经觉得哇，佢边人凌晨唱歌都 系咯，讲凌晨唔系讲笑啫， 即系何苦要咁啊？ 讲真，凌晨嗰啲人咧喺屋企度呢一排，大家 home office 又好啊，搵住屋企都好啊，因为佢夜咗瞓噶，可能有啲人冇咁多嘢要做啊嘛，咁啊夜晚黑发出多咗唔同嘅声音咧。是多了呢啲例子， 咦？你近排 唱歌啊？ 你近排听紧呢啲咩？ 有冇有冇试过先？ 声音啊！ 我听到好多声音啊！我 系咩？夜妈妈唱歌，我已经好中意唱歌啦。 嗱，夜妈妈几点先系咪大声高歌先？ 凌晨唱歌嘛， 唱歌。 头先我个名凌晨啊嘛。 系啊，咁仲要扰民啦。如果唔系，人哋点会投诉到啊？喂，唔好再唱楼下，唔系楼上，唔好再唱咯。 唔使山水喉啦，楼上山仔。 系咪唱得难听啊？唱得好听可能 OK 噶。 咁固之然啦，但系你知啦，其实我喺呢度经历，我已经知道咗，好听唔好听，好主观嘅根本就。 后 就系啦， 都系嘅，系嘅。 但系问题系半夜三更，我系想瞓觉，我唔系想听你唱歌。同埋啲问题，你唱歌又唔系氹到我瞓觉，系咪先？ 咁然后咧，点解我哋头先会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咧？就因为咁样嘅，佢个管理处咧就用电脑打字咧就打咗官方嘅文件，就话叫大家唔好再凌晨唱歌。但系咧有人咧就用原子笔咧喺上面补写咗一句，即系好明显咧。就应该有嗰啲即系身受其苦嗰啲住户咧，亲身就要补充，佢就话符号有个井啊 hashtag 啊，注意唔好再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 系啊， 唔好再唱呢只歌， 唱爱你一万年啊， 系啦，即系我哋就成个图画咧几有立体，我哋知道原来咧佢哋嗰个栋大厦咧夜晚有人系咁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咁究竟佢发生咗咩事咧？而家就系。 喂，如果系咧，成晚都 keep 住 loop 一首歌嘅话咧，好入脑噶、哦，一脑都系好大件事噶、哦。 其实会噶，你都记得啦。我哋有时哼下哼下只歌咧，净 系 嗰只 和，我哋播一播和气生财啊嘛。 咪就 系、 是、咯， 到晏昼做完节目嘅三点都仲系唱紧和气生财啊个脑。 系啦， 话嗰日咧几悲壮啊，真系。 所以嗱，你话啦，佢不停系咁，应该就唔系一日噶啦。 应该都唔系噶啦，如果系一日嘅话咧，都可以忍耐一下。可能嗰个人即系都系突然间咁样好有雅兴咁样唱。 系啦， 但系咁样日日时去到投诉咧，应该又顶唔住。等于我哋成日每个星期五去投诉，曾潮你唔好再唱啦，好唔好？喂，你闲时都唱，你想点啊？ 我都系凌晨之后唱嘅，十二点，不过就晏昼嗰个凌晨十二点，唔好再我都过咗个时间先唱啫。但我哋如果咧谂一谂咧，佢有咩咁伤心嘅理由咧？ 系 即系澳门嘅街坊 系啦，即系一千个伤心理由，冇理由噶。佢应该开心过我哋噶， 系啦， 唱嘅应该系我哋噶嘛。 即系如果佢哋都要啊，喺凌晨嘅时候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咁香港人啊， 咁我哋要唱十万个为什么噶 啦，而家。为什么？同埋唔系，我哋终于明白啦，点解我哋咧就冇呢啲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因为我哋唱嚟唱去其实得一个理由嘅啫，就 系 得一个人。咁于是乎咧，大家就变咗话唔唱啦。要唱就变不如唱好佢啦。我哋就去咗鹅颈桥度高歌。 我见到啊，琴日鹅颈桥啊都好虚。 喂，早早你琴日 home office， 你有冇攞落去一转先？你 我漏咗，我都唔记得咗呢件事，真系系啊。 我有谂过落去嘅，但系因为咧，而家我落去嘅话咧，我一定要戴住口罩啊。咁 个个都要噶啦。 唔系戴住口罩嘅话，我再用电话同你哋直接汇报嘅话咧，我觉得嗰个声音效果会好差，已经隔住个电话再隔住个口罩嘅话， okay, okay, 所以我放弃咗啊。 OK，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我依然有咧第一手嘅消息嘅，因为咧我就有朋友咧，琴日咧就去到呢个鹅颈桥，就系桥底嗰度，睇下嗰度热闹嘅情况是如何。佢话咧，哇，估唔到香港人啊，除咗咧排口罩啊，排厕纸啊，各样嘢咧，非常之上心同埋上力之外咧，排队打小人咧，琴日佢话个情况都壮观噶，佢话要排成一粒钟啊，先到去排。 吓系啊， 劲过排厕纸喎，而家咁样。 可能佢系晏咗去，因为咧我又睇电视嘅时候咧，见到嗰个主持咧，佢去。去呢个时候咧，哦，龙尾又不是太多，因为咧佢咁样形容噶吓，即系嗰个主持咁形容话，咦，今年真系市况差咗，因为都冇警察在场维持秩序咁样，即系你明唔明啊？ 往年应该 有维持秩序同个警况差咗冇乜直接关系。 我明嘅有 噶，咁你冇咁多人嘅时候，佢又唔使嚟驱散你啊嘛，即系可能会 唔系驱散维 持 秩序啊？ 啊，系维持秩序啊， 秩序啊， 鬼花 钱，唔系 咯，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你睇到嗰个报道系个时间系几？几点先？ 系早嘅，即系讲紧可能我谂系中午十二点零钟，我谂。 但唔系、啊，我中午十二点零钟嗰阵时候，我就朋友喺现场，佢影咗相俾我睇、 哦啊， 就系、是、都嗰啲叫咩香火鼎盛 啊？系咪啊？哦，咁可能佢更早 啦、 哦。可能我更早，因为佢冇讲真正嘅时间嘅，咁我就系见到哦，真系人流唔多，即 系 有嘅，就系话未至于话等成个钟头排队嗰啲人龙咯。 系啊，我就留意到一点嘅，你话人流多少咧，固然一个观察啦。最紧要。咩啊？我发觉咧，全世界都减价，系佢唔减价。 喂，梗系啦，有价有市啊！人哋一年啊，先至嗰个最好嘅做生意，唔叫人哋减价。 你谂下， 打边个冇减价咋？ 嗱，你谂下，打边炉都减价，系咪？打牌而家可能你黄嗰啲雀会都减价，就连你情人节嗰日啊，我哋都做过特辑啦，你买花都减价，估唔到你都系正日，都系嗰个应节嘅节目。 打小人唔減價喎、 啊， 我見到其中 你諗錯咗，係 咪啊？ 啊，曾志豪諗錯咗啦，嗰啲咩打邊爐啊，嗰啲係高危噶嘛， 係咯， 打小人係咩啊？ 高興啊，係高興、啊。 唔係啦， 要嗨一嗨先啦、啊， 咁難得 冇理住， 我都係咁話。 係啦，我見到就犀利喎，即係反而咧，原來呢一行係最好嘅，不受呢個疫情困擾，特別可能係調轉係咩咧？越是个市道差、 嗯、 你越是要去打。 啊是啊 因为。 所以多多钱可能都愿意比、啊。 因为为什么你要打呢市道好你不会打那么多的。 嗯 是不是你如果市道好的话大家都很开心你就打什么打赏的啦。 不是市道好呢都会比多啲的因为你赚到钱的嘛。 不是、啊、如果你市道好呢没有少人打的嘛。 不是他都会有的。 都有的吗 都有的都有的。 市道好啊打小三是比较多的。 啱啱啱啱你啱你啱。 是 是因为一有钱就身 后。 Topping 不同的。 打老细。 是是 是。就打老细你还保住到份工都好。 我哋咁话而家要保住佢啦是 不是是啦是啦。所以。 有一个行情表昨天呢即呢、这个鹅颈桥底打咩人咧系最热门咁样？ 都系嗰几个头号噶啦，即系都睇到嘅，有啲人真系咧诶连埋嗰张嗰啲海报啊，即系自己印埋出嚟啊，嗰啲咁样系有晒喺度噶啦。 我觉得好啊， 名就有啦，系咪？ 我邓嗰啲记者咧就有啲阴功，即系我哋用翻呢个记者嘅心态。 我以为佢有啲压力添。 唔系，系啦，有压力又阴功。你如唔如实影嗰啲相好咧？ 系啦。 你系咪真系行到去照问照影咧？嗱，即系如果你话有个别报章落到。嘅时候，可能老细问咗：，喂，你唔好搞到太乱。我逐个问：，哎呀，姑啊，你哋嗰度最多人打边个？打佢啊！ 系， 或者佢会系啦，打佢啊！咁我呢个唔出得街，咪再问第二个，你打边个都系 打 佢 啊！ 系啦，最后翻到去报料嘅时候，老细问：，喂，打边个最多啊？老细佢哋喺边度打？鹅颈桥咯，咁你明啦。 系啦，我想讲咧， 嗰条颈啊，俾人揸住咗嚟噶。 个鹅颈啊， 系啦， 系啦， 唔讲啦，佢就话你自己谂啦，那个地方啊最多啊咁样。 喂，但我又觉得你要睇下你睇边一份报章嘅啫。 咁梗系咯， 政府高官有一扎咧，佢哋嗰啲咪有只黄色老虎一张， 系系系系 叫黄色老虎啊， 系系系 啊， 佢咧就喺度咧帮佢改咗名嘅。 白虎啊，嗰只叫白虎啊，系啊系。 系啦，总之咧就几只牌喺度啦，帮佢哋改咗名嘅。咁嗰啲名咧，同都系嗰啲高官嘅名嚟嘅。 系， 但系如果你睇另外啲嘅报章嘅话咧，一众咧民主派嘅朋友咧， 我都有嘅， 都系一直排晒喺度等打噶。 哦， 大家都有唔同嘅心头号咯。 咁都好，咁都好平衡。平衡晒， 咁好啦，咁可以报道啦。 系啦，我系 精彩，我哋 系啦，梗系啦，唔系打和啊，super 打和咁样就 真系。但有一个另外都系嗱，我唔够胆话系打小人，但我觉得咧，可能因为都系琴日惊蛰啊，都启发到佢哋。我哋咧由呢个鹅颈桥铜锣湾嗰度啦，一弹咗佢大埔嘅运头塘村。琴日咧都有另外一个咧，就有两位嘅朋友都系除咗只鞋咧出嚟互相。打 系啊， 系咩系咩，互相打噶，嗰系 好狠嘅。人哋话哇，咁早出嚟激直，真系打人喎、啊，咁样啊。 系啦，因为咧，可能咧，即系琴日兴啊，要除鞋打人嘅关系咧，喺呢个大埔嘅运头塘村咧，有两位嘅妇女， 话 个疑似咧系有人成为小三嘅关系咧，佢哋咧就喺个街上面度打交， 但 佢哋个打交咧同平时嘅女士们，我哋即刻会谂起咧，可能 扯头发啦， 扯头发咧， 咁样， 经常可能咧佢哋打咧都有少少唔同咗，佢哋唔知点解咧，拱咗两下之后咧，嗱首先嗱大家唔好学，系粗暴嘅， 系啦， 其中一个咧除鞋咯，就攞咗鞋揸去坑。对方 系喎，真系个片嚟喎，系真系拍小人咁样打落去噶。 系啊，真系讲得衰啲，真系车落个头度噶。 系啊， 另外嗰个咧，哇，受到咁样嘅攻击嘅话咧， 你 都唔好讲啦。 系啊，你咁打我，咪咁打嚟啊。系啊， 系啦，我都除鞋作翻嚟啊。跟住佢哋两个咧，就打嚟打去，扭作一团咧，都系 keep 住攞只鞋去抌。但可能咧，佢哋真系冇呢个鹅颈桥嗰个 冇个功力啊， 嗰个 training 啊。 系 有一个咧，一打嗰阵时咧，成只鞋飞走。 哎呀， 系啊， 都捉唔实自己个身材工具啊，真系， 因为狠得就系打得。 嗰啲系咪叫还拖啊？即系还拖鞋啊？系啦，即系我哋唔系讲粗俗嘢。你做咩啊？还拖鞋？ 系啊，依鞋还鞋。 系啦， 佢哋两位都系格格嚟噶，还格格同埋还拖鞋格格。 系啦，还拖鞋格格都系有嘅。 真系啊！ 所以如果你想咧去到嗰个街道嗰度咧望一望嘅话咧，其实我哋应该就同咧即系琴日 埋啲警察咧，因为喺乐富嗰度咧，就要同佢讲声，其实唔使咁激动嘅。 系， 同埋见到咧，佢哋都落咗去，就维持秩序。 系佢想睇下自己有冇上，有冇喺嗰即系好似黄榜放黄。 即系见唔见到自己咧？咁冇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唔系，其实都系关心一件事嘅。 因为佢见到琴日有两批市民咧，就可能觉得想打嘅小人唔同啦。 系啊， 于是乎就有争拗啊。 我想平衡啲。 系啦，结果佢哋又过嚟，好在佢哋琴日冇打啲小人啦。咁我哋觉得其实下次就唔使咁激动嘅，我哋应该咧就好似头先大家所讲平衡啲，我哋不如咧就派发指定单张，系啦，你中意打呢个嘅就有呢边左边嘅、右边嘅、蓝色嘅、黄色嘅、绿色嘅派晒出嚟。 唔系啊，佢应该好似汉堡包店咁样，一张即系唔好环保啲啊嘛，可以一张咁有四个角噶嘛，咁你系啦，即系你中意打呢、這个，咁咪有晒喺度咯，咁公平啲啦，系咪？ 呢个算唔算系一个另类嘅民意调查排行榜噶？即系计民意调查之后，有人提议民怨调查，咁会唔会好似嗰啲卡拉 OK 点唱咁咧？会唔会有打人点唱榜？系啦，咦，我哋恭喜晒啊！呢位高官啊，荣登榜首啊！ 系啊，年度登场啊，因为一年得一个榜嘅啫，放一次嘅啫呢个榜。 Let's go. 系啊，呢一个系眼看手勿动啊，麦洁文啊，所以你不停听到喐亲手就听打。但系咧，我睇翻呢一个嗰、那个打小恩嘅新闻咧、 嗯， 我啊谂紧，点解冇人会打一样样嘢咧？ 打咩啊？打疫情啊？ 系咯，冇人打疫情。 有啊有啊， 即系应该系打多啲噶嘛。 但系佢冇嗰个菌嗰个样啫嘛。 系啦， 佢个心即系要嗰、那个 冇个病毒样， 要嗰个打小恩嗰个姐姐咧就喺度讲，你要打咗疫情，打咗疫情要咁样讲咯，冇嗰个样啫。 即系应该要加埋呢、這个，因为如果唔系咧，嗱好惨噶，点解咧？ 打下打下咧， 日本都冇得去。 系、哦， 喊得一句句，正所谓日本冇得去，喊得一句句。 系啦，咁啊，即系讲话说咧，即系琴日啦吓，即系日本个有关方面咧就已经话啦 ，sorry 啦，我哋由咧即系佢嘅政府咧，琴日宣布啊，加强对旅客嘅检疫啊，下个礼拜一咧嚟自中国啦，包括香港、澳门啦，同埋南韩嘅旅客咧，诶入境之后你可以入境噶，不过要你隔离十四日。 你话系咪咧？系啊，同埋嗰个仲要系免签证都冇咗呢个安排， 系啊， 同埋佢特别封咗咧，即系话海路唔准进入日本啊， 即系嗰个游轮都唔得啦， 系 啦，你唔好谂住坐下游轮啦咁样。 调转呢个时势，你够唔敢仲坐游轮啦？无论系去日本定去边处，你都惊啦，系咪？ 其实系噶，咁但系即系我都。即有时候我哋好唔明啦，明明你严重过我哋噶， 系啊， 咁点解倒翻转头佢嚟封我哋嘅咧？ 唔系，咁咪啱咯，即系嗱，佢又知道你哋咧死心不息。你哋点都唔舍得我哋噶啦，你系要过嚟买草饼啊！ 即系佢其实保护紧我哋， 梗系啦， 系啦，喂，我哋而家严重啊，你唔好过嚟啦咁样。 你问心啊，佢唔封，佢唔封嘅话咧，就算我哋日日讲话日本几严重几严重咧，香港人都会话冇嘢嘅，我谂都安全嘅。 我哋嘅意识好高啊，高过你好多嘅。 我戴口罩咪得咯， 我分钟过嚟教你都得。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日本而家几咁伟大啊，真系。哎，与其你自己即系 唔肯炒， 你又唔肯嘅，不如我帮你啊！你唔肯分手，不如我帮你啦。暂时十四日啦，要自我隔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宣布暂停港澳居民免签证入境安排。同時暫停中國和南韓旅客簽證，下星期一起，所有來自中國、香港、澳門和南韓的人士抵達日本之後，必須在指定地點強制隔離14日。在機場計劃前往東京的善小姐表示，一早訂了機票到日本觀看演唱會，雖然主辦方宣布取消，但不想浪費假期，決定繼續行程。他認為日本的措施合理，抵達當地之後會更加注重個人衛生。從事酒店管理的姚先生說，今天早上經日本轉機至荷蘭公幹，回程的時候亦會先在日本逗留。他表示自己持英國護照，日本的措施只是針對持港澳護照的居民，因此不擔心受到影響。南韓當局公布新增518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大邱市和慶尚北道，全國累計增至6284人確診。當地目前有43人死於新型肺炎，大部分都是年長患者。在首爾當地一共新增2宗個案，累計105宗。大田、江原道和中青南道等几个省份都出现新确诊的病例。内地公布昨日一共新增1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湖北以外地区的新增个案有17宗，累计确诊数目达到80500宗。另外，内地新增30宗死亡个案，一共有3042人死亡。本港一个新型肺炎确诊患者饲养的狗只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全球第一宗。渔护署助理处长薛汉中说，相信病毒由主人传染给狗只的机会最大，目前预计由狗只传染其他狗只或者狗传人的机会不大，但不能够讲完全零风险。他說2003年沙士的時候，也曾經在患者的寵物身上驗出有冠狀病毒，當時涉及8隻貓和1隻狗。 薛汉中建议，饲养宠物的市民现时不用太担心，亦都不要遗弃宠物，但带宠物外出之后要为他们清洁，以及留意宠物的身体状况，同时不要跟宠物有过分亲密接触，人和宠物都要避免接触其他的流浪猫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28点，跌534点，总成交金额35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17点，跌9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7.4，跌8.8。汇丰控股50.75元，跌1.05元。微创医疗13.88元，跌5毫。中国平安87.15元，跌1.9。建设银行6.36元，跌1.7。阿里巴巴203元，跌4.2。盈富基金26.5元，跌5.5毫。美团点评100.5元，跌3元。友邦保险76.2元，跌1.45元。小米集团13.02元，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3，日元105.96，瑞士法郎0.945，澳元0.659，加元1.34，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6.95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52点，跌676点。港金现价报1547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70.12美元，卖出1670.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啦，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在山道对出。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那么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啦，环保大道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环澳路噶。咁提翻嚟啊，西营盘嘅东边街啦，爆水管噶。咁而家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一段东边街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去医院道嘅车辆咧，需要改行西边街。咁而家影响到啦，德富道西左转翻去东边街都系挤塞啦。龙尾喺文咸街西啊，文咸西街先啱啊。咁另外啦，皇后大道西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东边街嘅慢线都系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文咸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隧落斜象山村屯门、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调景岭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全心的 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认真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里，仍然是你在陪伴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其實啦，即係呢個世界各地邊度封關，邊度唔俾去，邊度要等等嘢，都已經應該唔關我呢個拍檔事，係因為佢一家大細啊嘛，咁佢都唔會立亂帶佢兩個小豆丁啊周圍去噶啦，所以邊度封關都唔影響到佢嘅。佢係邊個？佢話佢係獨歌王喎，佢係曾志豪。 冇错，我系独歌王，我系中意独自唱歌。我暂时可以保持到嘅纪录就系从来都未试过收到人投诉，系因为大部分投诉嗰啲 fans 我都冇读出嚟嘅。 系咪边个话你冇接？ 我咪讲咗咯，我大部分投诉我嗰啲 fans 我都冇读出嚟嘅，系啊，我 系 将佢过滤咗嘅，系啊， 系辛苦晒老细。 系啦，我屏蔽咗所有投诉我嗰啲投诉。 投诉唱歌嗰啲唔该，系啊，可以继续投诉佢嘅。 嗱，我而家有理由相信嗰个凌晨唱歌嘅朋友咧，其实佢可能系凌晨冲紧凉嘅时候唱歌嘅，因为正常都系啦。你知唔知啊？有研究显示咧，一个人咧最喜欢独处嘅环境之下唱歌咧，就喺冲凉房。不论你嗰个系一个有成个皇帝一般享受嘅贵妃浴盆，定系啊净系可以淋花洒由头淋到落尾咁，但系都系独处一室嘅呢一个冲凉小房间。点解呢？因为原来咧喺冲凉嘅时候唱歌咧，科学研究发现咧，佢话你系有好多个有效嘅作用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冲凉时候唱歌系会零舍好听啲噶，你首先觉唔觉先？嗱，我系一定几时都觉得我唱得好听嘅，但原来咁样嘅科学研究话俾你听，浴室嘅结构咧，佢就话好似一个搅拌机咁样，哇，即系咩意思啊？话你搅搅震啊？唔系啊，佢话咧，你嗰个比较密闭嘅环境咧，佢就会令到你嘅声音咧喺嗰个密闭空间里边来回震动。如果用我哋嘅街坊俗语咧，我相信就系嗰啲环回立体 surround 声、杜比啊、立比啊、大比啊、俄比啊，总之咩比嗰啲声咧都嚟晒噶啦。佢话咧就会创造出咧比平时更加好听嘅声音噶。咁咧，最紧要系咩咧？佢话第一，浴室咧就算你较大啲声唱歌咧都冇问题。点解咧？佢话浴室嘅墙咧一般都系比较硬净啲又光滑啲嘅，吸收咗啲声音之后咧，佢就会减少咧嗰种嘅反弹咧，所以咧你嘅听你嘅声咧，佢话就好似人哋听嗰啲咩 HiFi 咁样咧，佢话厚好多噶，厚好多嗰啲声咧冇 lost 即咁多，可以 keep 得可以真啲噶。哇！我冇谂过原来浴室可以等于嗰啲高级 HiFi 吓。第二，佢话咧原来浴室里边咧系会有类似 mixer 咁样嘅一种混音嘅效应嘅。点解呢？因为头先都讲啦，又窄啊嘛，佢又不停反弹啊嘛，再加上有水声咧，佢话原来会有一种咧徘徊啦、交叠啦、融合啦，然后咧佢唔系直接你一唱咧就入咗你嘅耳仔嘅，佢可能系点样呢？嗱，你一唱歌，佢先由你嘅花洒啲水咧就喷出嚟，再滴落你嗰啲洒头水度，再喺个泡度咧掟个圈。再弹到落你嗰埲墙度，然后再翻嚟你架底，最后先上到嚟耳仔咧。嗱，佢咁讲噶，佢 佢话原来经过长时间咧徘徊之后先入耳仔咧，佢话原来会令到个声音变得咩啊？更加饱满，好好敷啊！哎，我而家都识得用呢个术语啊，好好敷啊，即系个感觉咧就一啲都唔会太薄咯咁样。佢话你听落去咧，原来会好听啲嘅。咁最后一样嘢系咩咧？佢话你有冇发觉？原来你在浴室唱歌，因为冇人睇到你啊嘛。咁其实咧，佢话你系会唱得零舍放嘅。好多时候咧，你就会将一啲平时你连去卡拉 OK 啊，你都惊咧嗌到隔篱房会投诉你噶嘛。有嗰啲飙高音嗰啲歌咧，你而家就好愿意去挑战佢。系啦，咁所以原来你在浴室冲凉房度唱歌咧，就连精神科医生都话，心情零舍舒畅，可以作为一种精神排毒。当然啦，其实如果喺我哋而家咁狭小嘅居住环境里面，你能够有个冲凉房可以俾你夜妈妈唱歌，你阿爸唔投诉你，你老婆唔投诉你，你个仔唔闹你，然后仲要唔好嘈到隔篱邻舍，个保安唔会贴张告示嚟警告你，其实你已经好幸福㗎啦，好奢侈㗎啦。各位纪安，如果可以嘅话，人人期望可达到。啊，讲开纪安，你有冇听过？琴日全个 Facebook 都问紧一条问题啊，就系、是、叮当里边，如果纪安唔小心染咗肺炎，佢最先会传染俾边个咧？嗱，我哋可以一间开股噶，我哋而家有请一样都喺叮当呢个角色里边有出现过佢噶，佢咪就系纪安个妹咯，桂花田。 你啊，咸丰年时候啊，我哋都改咗你个名叫阿福噶。你估你就得啦，系叮当里面其中一个角色嘛，阿福。 估唔估到个答案啦？ 我冇谂过啊， 系啦，我哋一间开估下。 日日睇新闻咧，都睇到啊，其他世界各地咧，话佢疫情确诊数字咧，都真系不断上升啊。咪话咧可以真系掉以轻心、习以为常咁啊，咁谂就错啦吓。最近即系连香港马主嗰个狗仔咧，都话传染到嘅时候，就知道其实都唔可以松懈嘅。咁啊，早两日咧有报道啦，睇到啊，报纸有报道咧，就韩国咧有一个确诊嘅个案，咁系点嘅咧？佢就系话啦，有一个公务员。佢喺十八号咧就同一个咧后来确诊嘅教会牧师，佢搭同一个 lift 喎，咁两个人咧就唔知佢识唔识啦吓，点都好啦，咁啊两个人咧就冇对话过嘅，亦都冇戴口罩，而搭 lift 嘅时间只有一分钟啫，大家即系知道啦，搭 lift 其实就如果大厦唔系高嘅，咁啊好快就出去啦。啊，点知嗰、那个女职员之后就确诊咗啦，但系同 lift 咧仲有两个小朋友噶噃，咁小朋友冇事啊？啊，小朋友佢有戴口罩，两个都冇事，好彩啫。咁啊有即系有教授就话啦，密闭空间咧少于两米距离咧，其实感染嘅风险系比较高嘅，所以佢就话啦，建议大家入 lift 前必定要戴口罩，离开个 lift 之后咧就唔该你去洗手啦咁。由于疫情未减啦，咁啊，台湾啊、俄罗斯啊，刚刚咧佢哋就有啲新法例，咁啊就啱啱生效嘅。台湾上个礼拜咧就经呢个立法院三读，总统下昼就即刻签署，即时生效，系咩咧？佢话凡被要求隔离检疫违反者，规定最高可以罚款100万新台币，即系折合港纸差唔多26万。而確診病人如果佢唔遵行各級衛生主管機構指示，將病情傳染咗俾人嘅話，一經定罪，佢係判監2年嘅嚇，最高罰款係200万新台幣，即係51万港紙嘅。咁啊，啱啱咧佢哋就有個個案係咁發生咗啦，有個男人佢由大陸翻咗台灣，佢咧就無視隔離嘅法令，咁啊行出街啦，仲揸車四圍去，結果因為佢咧惡意嘅行為咧影響市民大眾啊，加上即係佢哋都會審計埋佢究竟個經濟能力啦，哦佢係有能力嘅喎，所以罰佢最新嘅刑罰咧100万台幣，以阻嚇咧其他要隔離嘅朋友啊嚇，咁所以就真係唔可以罔顧咗嗰個隔離令啊。另外喺俄羅斯佢有新規定咧，所有入境嘅中國旅客咧就必須隔離14日嘅，由於有人咧佢又唔識俄文，入境嘅时候咧签咗张纸，原来嗰张纸就叫隔离通知书。咁啊， 期間呢，即係當然入咗境，你咪會去隔離14日啦。但係期間佢哋未完成呢個隔離，佢走咗出去超市買嘢。咁當然啦，佢哋嘅機制好嚴謹㗎。咁啊，被當局嘅警察咧上門拉佢，結果要再入呢個隔離營之外，佢哋透過視像受審，被罰款5000盧幣。咁即係幾多錢啊？哦，500多蚊啫。咁同埋咧，十日內一定要離境啦。咁跟住咧，咁啲人就話：哦，咁都唔使坐監啫。仲有我聽埋先嚇。咁咧，佢罰款500多蚊港紙啦，十日之內要即刻離境啦。仲有就係5年內不得再入俄羅斯境噶。之前咧都有提講過，新加坡咧已經有個男人，佢連居民身份啊都可以冇埋，可想而知人哋守關守得幾緊啦。澳門連續20多日都冇新增個案就知道啦，所以香港人加油啊！ 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Hit the bell, hit the bell， 黄耀祖等在门外。 我真系唔会俾反应你噶，你咁样 啱噶啦 ，OK。 你唱已经好难和应你，你明唔明白？你直接将啲歌词无端端变成英文，咁你想我点啫？ 佢系 hit the bell 啊嘛，hit the bell， 人哋唔系 hit the bell，hit your face 啊， 系咯 ，hit your face 真系。喂嗱 ，OK 嗱，头先咧我喺风头火势嗰度咧，我同阿田咧就临时谂起噶，因为咧嗱讲到明，其实琴晚都玩到烂噶啦，因为我琴日咧第一日咧就第一次有人收到咧喺个 WhatsApp 度同我讲，就话喂，你有冇玩过呢、這、一个？叮当染上肺炎嘅呢个 IQ 题啊，我咩嚟噶咁样？跟住佢就考我啦。咁我系喺 IQ 题嗰度咧，我系转得好慢嘅。佢就话其实咧呢个题目咧，廿年前已经玩过噶啦。 系啊，我就想讲系咪嗰阵时沙士有玩过？ 我就唔记得系咪沙士啦。总之就佢话咧廿年前玩过，因为咧。其实佢只系需要将嗰个所有病名咧转咗就得噶啦，即系你可以话感冒又得，发烧又得，乜都得，只不过你与时并进啫。咁啱而家我哋嗰个病就叫做新冠状病毒，咁所以咧佢就用咗咯。如果你中咗呢个新肺炎，咁咧嗱个题目系咁样嘅。如果你未玩过嘅朋友咧，你就同我哋玩一下。你玩过嘅，你不妨睇下阿天同阿祖咧成唔成功啊？咁样系啦，佢咁样嘅，系啦，我开多次个问题，佢就话。如果咧喺叮当里边，即系我哋呢个年代系讲叮当，唔好意思啊。我哋如果喺叮当里边咧，阿纪安啊，佢就不幸咧就染咗呢一个新肺炎啦。 系。 佢首先咧最容易会即系惹俾边个咧咁样，咁跟住咧就会你就谂起嗰一扎叮当嘅人物啦。 唔系阿福咯。 又系点解？ 因为佢成日向高处咁样喺度指指点点闹鬼佢啊嘛。 唔系，话唔 I Q 题咯。 哦 I Q 题咯。 嗰个答案系咪真系一个人嚟噶？ 就系里边嘅角色人物嚟噶，冇呃你噶。即系佢唔会无端端变咗就话咧，即系咩？ 会系阿纪安开演唱会个支麦。 系啦，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人嚟嘅。 咁你又唔系即系？ 但 I Q 题嘅方向谂得噶啦，即系桂花田，你用翻你廿年前咧。 我知道。 系啊，同阿启啊，佢哋玩开嗰啲咧，应该你一谂就谂到噶啦。 因为咧，阿田咧头先打俾我嗰阵时已经同我讲，后者问我 I Q 题，我答唔到。 系啊，好嬲啊！ 嗱咁啦，其实咧，佢总共有三个答案嘅，你知唔知好犀利嘅？三连击就可以有。 我话个答案系喺叮当里面嘅里面 就 系 叮当里面嘅人物嚟。 但系又唔系又唔系 咩叫唔系咩咧？ 我头先答咗你边个啊？ 你话阿福啊嘛，唔系阿福咯，因为你谂阿福嗰个原因咧，啊点解系大雄？ 哦，点 你要解释噶？你求其噏咁通，我系佢妈妈咁样咁都得噶啦，你都要讲噶嘛？ 点 解先得？我可以话俾你听，大雄系啱嘅，但系原因系乜嘢？ 唔系就因为佢成日企高闹鬼佢啫嘛。 阿祖， 我好肯定咁答你， 系 我谂唔到。 好嘢， 我从来都答唔到 I Q 题嘅。 好啦，我俾一个 tips 你，你就会融会贯通落去噶啦。 上司嚟。 大雄全名叫咩名啊？ 点知大雄？咩新之助？ 唔系啊。 大雄全名叫咩？ 大雄姓咩噶？野比啊嘛，野比大雄啊嘛。 我真系唔记得佢叫野比， 所以佢琴日呢个I Q 题嘅第一个答案就系咁啊，梗系大雄啦。点解？因为野比大雄啊嘛，系啊， 咁啊野比叮当啦，跟住 系啦，唔系叮当唔系叫野比 ，sorry， 叮当唔系叫野比， 但系叮当系第二个答案，即系话咧，仲有边个高危啊？叮当 要挑战你呢一个 I Q， 好啊，你挑战啦。 如果大雄系姓野比， 系 佢阿爸唔会唔系。都是一定是姓野比的啦。 是啊冇错。 是啊咪姓加比是咪 大雄阿爸都得㗎野比先生就得㗎啦。 唔是但因为纪安同大雄接触一定会多过同佢老豆㗎嘛。呢个冇得拗嘅。一定是野比大雄。 其实我想讲对唔住唔好意思点解我要拗一条 IQ 题。我都唔明点解你。 咪 ,ok, 跟住点解 是叮当 因为野比大雄㗎嘛大雄咪野比阿叮当囉。 都话你用 IQ 题个特色咯，你头先又变咗，你又变翻用咗，你又变咗用常识， 咁有咩 常识啊嘛？ 有啲咩？ 今次同个名无关噶，咁你 正义 唔系 啊？咁讲个叮当点解会惹俾叮当？ 咁好啦，不如咧我。 讲翻同个名字有关啊，费事间你嬲啊，叮当你继续谂先啦。 好啊。 佢话咧，其实惹比大雄之前咧，其实仲会惹比诶蜡笔小新噶。 点解加蜡笔小新？蜡笔小新食咩咁又？ 蜡笔小新 食咩噶佢？我唔系好知佢食咩。点啊？ 因为蜡笔小新， 蜡 笔小新，蜡笔小新咧个名叫新之助。佢姓咩咧？佢姓野原啊，野原。 惹比大雄，跟住就惹完， 唔系佢惹完新之助就惹比 大雄 啊！所以有呢个就广东话神奇嘅地方啦。你唔可以惹比大雄就变惹完新之助喎。 次序唔可以 系啦，我哋广东话唔可以调转嘅，我哋应该用呢个教学要惹完新之助。 考试提出呢啲咪就系 再惹比大雄。 咁点解去到叮当又唔关 名 事 咧？最后叮当都有份嘅，佢都系高危嘅，点解咧？ 因为佢蓝色啊。 咁关蓝色咩事 咧？我唔知道啊， 嗱 又唔得，我已经放弃啦。 叮当个外形啦， 滑呢咧，因为佢嗰个面咧系滑嘅。 仲有咧， 咁跟住咧， 外形系点噶？ 外形系肥肥等等嘅。 你不如唱一次叮当点样滑出嚟噶？ 圆圈加一点， 系咯，圆 圈加 一点 啊，上面滑支波板糖，再滑。 好好笑啊！佢翻嚟佢真系照做嘅，但我想话同个答案系无关嘅。 喂呀，咁即系点啊？ 叮当个外形咧。同防疫咧，最近我哋叫大家做嘅一样嘢咧， 哦，佢冇得洗手， 口罩。 边个啱？边个讲？ 佢冇得洗手，因为叮当只戴圆圈嘅，系咪？ 圆圈点解唔洗得手咧？ 哦 ，OK， 佢 冇 得戴口罩， 冇错啦。 系啊， 你讲得啱啦，因为佢话叮当 口大得滞， 叮当系冇耳仔噶嘛，咁佢点勾住个口罩咧？系咪先？ 系， 系啊，佢又 绑绳咯。 上面 嘅喎，你可以都咬都得嘅， 绑绳 系啦。咁有人另一个拗法就系话咧，叮当系机械猫嚟噶， 就唔使噶啦。 佢系唔会 啊，唔会惹到， 唔会惹到噶嘛，咁样 系啊，可以咁样咬。 系啊，哇，系咪好好啊？我觉得呢一个玩法， 好攰啊。 唔系，但系其实呢个系一个咧， 又系要长知识嘅又。 唔系，我觉得佢既掌握咗广东话神奇嘅地方， 系 佢亦都令到你咧对疫情嘅防范咧又多分了解。因为点解咧？嗱，点解你会觉得系大雄就唔系大雄爸爸咧？因为亲密接触先有噶嘛。 系啊，所以 大家咧，所以 又了解多咗。 系啦， 同埋啲都话成日企开企高嚟闹鬼佢噶嘛。 系啦，同埋你。谂下，点解叮当就会染啊？因为佢冇耳仔咧，佢就戴唔到口罩啦。所以戴口罩几咁紧要咧， 真 系 啊！同埋唔好紧密接触，唔好唱歌啊！仲有 唔好紧密接触。所以你话系啦，点解景安会出事咧？ 因为 就系佢成日唱歌，可能佢口水喷喷，佢唱歌唔戴口罩，跟住俾人投诉。 哎呀， 好圆满啊，系咪啊？ 好玩啊呢件事。 系啊，我哋成功挑战咗 IQ 题嘅老祖宗鬼发钱。 均提到，受疫情影响，先后有多个国家同地区宣布暂停收寄往中国嘅邮件。国家邮政局同相关部门已经实施增加中转航站、增开货运包机等嘅措施，转运邮件快件，最大限度维持国际寄递网路畅通。目前已有部分国家撤销咗对中国邮件快件嘅限制。在国新办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邮政快递业已经有近300万人员复工，复工率超过九成。俄罗斯和土耳其就叙利亚伊德里卜省停火问题达成协议。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和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谈，双方同意伊德里卜在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停火。普京表示，今年初以来叙利亚的武装部队经常向政府军阵地和平民开火射击。普京希望停火协议能够结束当地的武装部队的战斗，为当地居民带来和平的生活。埃尔多安表示，若果叙利亚方面违反协议，土耳其会作出报复。俄罗斯和土耳其达成的叙利亚的停火协议之外，两国又会组成联合巡逻队，由今个月15日开始在伊德里卜省的主要公路巡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8点，跌528点，总成交金额46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9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9点，跌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8.2，跌8蚊；汇丰控股50.8，跌1蚊；中国平安87.4，跌1.65；微创医疗13.9，跌4.8；阿里巴巴203.8，跌3.4；美团点评100.4，跌3.1；建设银行6.36，跌1.7；盈富基金26.45，跌6毫；小米集团13蚊，跌1毫。友邦保險76.05，跌1.6。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71，英磅10.07，瑞士法郎8.227，澳元5.12，加元5.796，新西蘭元4.894，歐元8.7279。每百日元對港元7.33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522。日经平均指数报20652点，跌676点。港金现价报15470元，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0.57美元，卖出167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真光中学对出一段挤塞，龙尾在黎德村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龙尾在东山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繁忙，车龙在海丰园。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西营盘的东边街由于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的东边街唯一行车线封闭的，去医院道的车辆就要改行西边街。另外亦都影响到皇后大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东边街的慢线封闭，现在车龙排到去文咸东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隧落斜象山村屯门、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在出面想洗手，但系冇碱液，可以点算呢？ 未必每一个洗手间都有一啲洗手液啦。今日主要咧就系讲翻番碱纸点整啦。咁你首先咧准备咗一啲厨房纸啦，倒定啲碱液。咁啊碱液咧就就咁搽上去嗰张纸上边，然后就晾干佢啦。咁晾干咗之后咧就将佢剪成细细块，跟住就可以带出街用啦。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Dixon、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 姐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莲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逢show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系、哎、得啦，唔好再喊啦。 桂花莲、 曾志豪、 黄耀祖， 《逢show快活人》。 直播室有桂花田、曾志豪啦，电话旁边有黄耀祖啦。 系啊，今日星期五啊，点唱日子，大家可以系网上留言俾我哋，晏啲先打电话嚟1872388啦。 唔系阿祖啊，我谂住咁样啊，而家呢几分钟咧，同阿田做住节目先啦。我谂住就行开一下，因为桂花田提咗我啦，佢话喂，好似啲家长，如果你有细路嘅话咧。就嗰啲资助金啊， 系啊系啊，嗰3500啊， 3500， 即系之前嗰批喎。 check 你攞到未啊？ 我喳喳谂 check 咗先啦，我唔理咁多啦，你哋自己做住节目先啦、啊、我望下个喜讯先。 我讲呢一条题咧，同你可能好有关系，你好会想知道所有嘅内容噶、 啊。系啊，系咪真噶？ 系啊，唔系，其实又系一单骗案啫。 O K O K O K。 骗案咧，嗰个 你讲我3500蚊系骗案啊？ 3500蚊唔系骗案啊？ 真定假啊？ 讲一单骗案啊？ 好啊，唔好吓我啊！真系。 你嘅就唔止骗3500蚊啦。 系，好啦，好啦，好啦。 呢一个咧好惨啊！讲嘅系乜嘢咧？即系香港一位29岁嘅女仔啊，佢就话咧嗱，讲佢少少个背景先嗱，钱唔好太激动，因为作为大埔俱乐部嗰、那个永远名誉会。会长咧，你会几激动噶？ 小山，小山咁啊， 系啦，又唔系小心啊，佢其实佢俾人呃嘅，但系首先佢所托非人，识错咗个男人先。 哦， 话说就系咁嘅，原来佢前年咧，未婚夫就同佢求婚，拍咗拖8年噶啦咁样。跟住到去年嘅时候咧，佢就自己揞咗50万出嚟，就同呢个未婚夫就谂住买楼，跟住就结婚咁样啦。 系， 点知咧喺排紧期结婚嘅时候。竟然發現呢個衰佬啊， 忽 然係有小三嘅 ，OK OK， 仲悔婚添咁樣， 係係。 跟住咧，但係點知呢一位嘅女仔啦，佢就做咗一個決定，但係呢個決定咧就好似平時嗰啲騙案咁樣咧，就引申到之後嘅其他嘅情況出現咗啦。 哦、 因為佢第一樣嘢咧，佢就將佢自己嘅自身經歷咧擺咗上網上面度一個討論區度，同人哋分享就係話：哎呀，我咁樣對個男朋友啊，錢都攞埋出嚟買樓啦。佢出去揾第二个，而家仲唔肯同我结婚添咁样。嗱，好处咧，佢系得到一班网友安慰佢嘅，咁起码都有啲慰藉啊，系咪？ 冇啊，系 系啦，但系跟住佢就得到其中一位网友咧特别私信佢，就话咧佢可以帮手联络一个咧做和合法事嘅师傅，可以帮佢挽回感情。 正、啊，即系又嚟社交转运。 系 啊，希望嗰个男人回心转意好紧要啊嘛。喂，我由21岁，佢话佢而家29岁啊嘛，因为21岁开始拍拖，拍咗8年，而家29岁，其实系应该好好噶嘛呢段关系， 系啊，但啱啱好7年之痒过一年咯。 咁即系7+1咯， 7+1样咯。 系啦，咁啊，头先你阿豪姐你咪讲到咧社交转运嘅， 系咯，系社交转运。 咁呢一单新闻里面冇出现到社交转运嘅， 系啊。 讲呢四个字咧， 系 我哋个结论里面非常重点嘅一点嚟嘅，我继续讲落。 好好好好好好。 系啦，嗱，因为就系咁样嘅，佢就话咧，诶，嗰个人咧所谓嘅师傅啊，可以帮佢做和合法事啦，就唔使要同阿师傅欢好嘅，开心嗰啲唔使嘅。但系佢个方法咧都几奇特嘅，开头咧就嗰个方法就系话，诶，简单地呢位女仔，你将咧呢个嘅出生日期啊同埋相片咧，就俾呢位师傅帮佢占卜。但跟住后屘咧，嗰、那个师傅咧就开始有啲怪嘅问题会出现啦。 哦， 例如就会查问呢位女子啦，诶，究竟你之前嗰个未婚夫佢嘅性喜好系点啊？又问呢位女子咧， 性喜好？ 系啊，即系嗰位男，即系佢未婚夫啊，即系 我姓曾，我唔系姓喜好噶噃。 系啦， 系我唔系福姓嘅， 系咯， 系啦。 喜多郎就有姓嘅，即系佢问佢啲咁私隐嘅嘢， 好咩啊？好核突嘅问题。 同埋要开始问攞相啦，就问呢位个女事主咧，你可唔可以俾一啲短裙短裤嘅相我啊？ 吓， 系啦，嗱，咁呢位女士咧。 是有做到的，仲之后呢即佢嗰陣時冇諗到點解會覺得突兀啊嗰樣嘢， 因為要用嗰個和合大法啦。 咁問題係咁都要問一下點解要 用有女性嘅魅力嗰啲先俾佢囉。 所以呢凡事呢要去問啊，凡事好發問啊嘛，係咪先。咁真係要問多幾句。我成日 跑步跑步天天真不知天高地厚。 但係人哋問你攞呢啲你都唔係問下點解要嚟攞 呢。之後呢有問到嘅，因为之后咧，佢哋就 keep 住有呢个私信啦。通信咗之后咧，佢哋咧就见面咯。 Okay, okay. 但见面嘅地方其实咧，嚟到呢一点咧，即系作为 酒店上房，上房 唔系酒店， 必须 车度。 哇，喺 个车如果系地铁都 OK 嘅， 唔系系喺一个私人屋苑嘅停车场入边度。阿师傅仲系咁样讲，叫个女士咧，你就可以放心。嗱，点解唔嚟我嗰个办公室啊，或者我个神坛嗰度，要喺架车度倾咧？ 系 因为呢度系一个公众地方，咁你就可以放心啦。 师傅，但系呢个系你私人屋苑嘅停车场，我有几公众啊？ 嗱，佢又冇讲到呢个系条 街度啦， 私人屋苑啊吓， 即 系 你话屋苑嘅 咁样啦。 我喺架街度， 喺一个私人屋苑嘅停车场，冇话系呢个师傅住嘅私人。 咁就是私人屋苑啦、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系啦，咁跟住咧，但喺车上面咧，又问嗰啲咸湿嘢啦，就话啦、喂，其实咧，你哋两个嘅相处嘅话咧，即系你哋嘅性生活如何啊？嗰样都好重要噶、哦，跟住咧就有开始呢一类型嘅问题啦。但系问完咗之后咧，佢就坚持就话。你俾錢我啊！你俾錢我咧，我幫你做呢一啲嘅和合法事嘅話咧，就可以令到你同你未婚夫咧有復合嘅可能性。 係啊，佢話仲可以俾你拉翻埋一齊喎。 即係我明啦，明啦。佢問佢嗰個所謂生活嗰、那個問法咧，可能佢問你係英超啊、歐聯啊，定係世界盃先？ 代表咩啊？都攞腳踢 嘅 啫。 唔係英超就每年都有啦，仲要一日一個月踢好多場啦。如果歐聯咧就一年先一次啦。 世界盃就 四年一次。世界盃就四年先一次啦。是不是哎这些很明显了是不是 因为他很明白男性。 不要这么说的那些都有外围菜啊那些。 是咯是咯。我外围菜那些是阿田最讨厌的那些来的。 就是想死 的。那些小三来的。但是有时候会踢友谊菜的。 他又很明白男性呢就对于这方面很着紧的。可能就是因为正念这方面呢、 是咯。 未够满足那个男士所以呢才问那么多而 已。那还有可能他会觉得就是说原来你哋嗰个生活系咁样嘅，你应该点样啊？脚发真发，一练真功夫，咁先冇花假啊嘛，所以就因为咁样，佢就问佢， 所以佢就要问咁多呢啲问题，系咪咁？ 嗱，就算问咗少少嘅问题， 我合理啊，我暂时觉得合理啊，系啊， 你都觉得未蚀噶，系咪？ 未蚀， 系， 反正我都唔会讲真话俾佢听嘅。 系啦，系咪先？即系你同朋友倾偈啦，唔好。 唔系你谂下，你如果你问我啊，我梗系有咁大作咁大啦。你每次个平均时间几耐？哦，都三五七日噶，好耐噶，真系。 要请假噶， 第日。请假噶，次次都冇人翻啦。成日都俾邻居投诉啦。 喺 Home Office Store 系咪啊？ 系啦。 跟住下一步，当然咧出事就系问攞钱啦。 我就 系 话几时去开始攞钱啊？系咯。 哦，攞钱。 喺架呢个车上面咧就攞钱啦。第一次就要做法事嘅钱咧就系134,000元。 哇！ 点解咁零丁嘅？ 唔知啊，唔好理佢啦。 有原因嘅，一定系即系可能系想话有生，定你要生定死啊？ 一加三 嗰啲咯，一生一世 或者系咯，一三一四啊嘛，一三四零。 一加三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八即系好啊嘛，系咪先？十三万四千 啦，姑咁样咁啊，你 我都已经谂住话你要生定死。 嗱，加钱唔系最重要嘅， 嗰个 十几万都唔重要， 十几万都唔重要。 喂，咁 我听到我同佢讲，我宁愿同个死佬分开啊！喂， 因为一定要提我哋嘅听众咧，就 系 因为下一步呢一个咁样嘅骗徒啊，佢教埋咧呢一位嘅当事人咧，佢就系话：喂，如果咧银行职员问你点解要过咁大条数嘅话咧，你话俾人哋知， 赈灾，赈灾， 唔系。你同人哋一齊夾粉買車啊！ 我買車， 或者佢咁樣去教人，但係呢一位嘅當事人咧都冇諗到啲乜嘢就過咗錢。過完錢之後咧，到第二日咧又見呢位師傅，呢位師傅咧就帶佢去買衫，即 係 好似咧變成咗朋友咁啦，就話啊，你都要裝扮下㗎，要 啱㗎 咁樣咧，先至可以令到個男人回心轉意嘅。但係就叫咧呢位嘅女事主咧一路喺個更衣室度嗱，男士仔那個衰人咧就喺出面嘅，就叫佢試唔同嘅衫，試完衫之後咧就要影相，影通常就揀曬嗰啲咧緊身嗰啲連身裙啊，短 係啊，即係貼到 位女士 貼到唔貼嗰啲啊。 系啦，跟住就要揾女士影相，俾翻嗰个衰人咁样，呃佢就话咧，嗱你咧要拣呢啲衫，跟住咧连同埋你着过嗰啲咧嘅内衣裤啊、丝袜等等咧，就交俾我，我就摆落我个神坛个公仔度，就帮你做法事啦，咁样。 咁样啊？ 咁其實去到呢度講真都已經好錯噶啦，都已經 都唔係喎。我係嗰個女人，可能我就會諗咧，咁都係嘅。我哋除咗俾錢之外，即係講金主要講心噶嘛。就係、是、我究竟我個身體，我嗰個心咧虔唔虔誠？可能咧，如果我就 即有埋我嗰啲物品咧，就知道系我啦，唔会有第二个啦。 系啦，我哋以前睇嗰啲茅山术士嗰啲咧，攞汁头发啊，或者攞一督口水啊，咁而家疫情严重就唔好攞口水啦。可能佢系咪咁样啦？就攞啲貼身嘅衣物， 佢話咧攞曬佢嗰套衫咧，係放喺個公仔度， 同埋佢影相啫嘛。 唔係啊，佢同佢 即係影咗相定攞真衫啊？佢話 佢影完相再攞真衫， 都要攞真衫，攞埋真嘅內衣褲同埋著過 嘅內衣褲。 因為佢話將佢成套嘢咧擺喺一個真係個 model 個假公仔嗰度，咁跟住咧就即係顯示話呢一個就係你啦，咁嚟做法事、啊。 我仲諗住如果係必要時就攞個貓件頂住先， 攞唔到啦，對唔住。 即係嗰件係好闊嘅嘛。 点解要攞？ 我睇下佢识唔识穿到啊嘛，老细，即系嗰个师傅咧，你突然间攞咗个34寸腰出嚟嘅，咁样睇得唔得？ 佢即时要佢啊 ！OK OK， 好啦， 都要识穿到咧，应该系呢位女当事人咯，因为咧佢就咁样交晒啲嘢俾佢之后咧，第一次就攞咗13万几啦。 系系， 个师傅咧隔几日就同佢讲，我攞个 message 话俾佢知，做完。搞掂啦，做完个法事啦。 咦 ，OK 喎 ，OK 喎。 系啦，以为冇事啦，但跟住咧，佢过咗半个月之后咧，就再问佢攞钱做第二次嘅法事。 咁因为唔 work 系嘛？ 有得讲，哦，唔系未 work 嘅，因为 系咯系咯。 开头咧，个师傅咧就话要13万，后屘有得讲价噶，因为咧其实嗰位嘅女事主咧，佢只不过咧系赚紧16000一个月嘅文职嚟嘅啫。第一次俾钱佢咧，已经系全。到嘅 積蓄啦， 跟住咧佢就但係喺第二次，因為佢未達到佢個目標，就係令到嗰個未婚夫回心轉意嘛，再俾咗61000佢。今次咧即係亦都有好多就繼續有又俾咗唔同嘅衫啊置裝啊各樣嘢咁樣又俾佢咗佢之後咧都唔 work 喎。之後咧就到呢個師傅咧所謂嘅師傅啦，一個月之後咧就再追問呢位嘅女事主，甚至提出一啲更加過分嘅要求，例如。就講到話、哦，可能我要真係攞多啲嘢啦，又要再收啲錢啦。就話我今次咧需要你俾你嘅內衣褲我，哦、而呢個內衣褲咧裡面要沾有咗你女 著過嘅， 著過之 用過嘅， 用過， 仲要係你 Auntie 探過你嘅， 唔係係有係要有啲特別嘅分泌 喺度嘅，明㗎啦， 明㗎啦，係啦， 明㗎啦 ，OK 嘅咁樣。而到呢一個時候咧，呢位女事主咧先至知道死啦！我諗我應該出咗事，我俾人呃啦。佢自己咧驚又唔夠，都同人哋講啦，佢就自己去報警咯喎。但係竟然你頭先未用咗社交轉運出現嘅，佢報警嘅時候咧，警方係咁樣回覆佢噶。佢話咧，而家香港係冇一條法例去定名。呢啲嘅和合法事係屬於犯法嘅、 嗯， 所以係選擇唔受理呢一單嘅案件。 哎呀， 嗱，老老實實嗰個師傅咧，唔係嗰個師傅咧，佢係真係走咗條好精嘅法律啦。因為點解咧？嗱，你諗下個古仔魚嚟到呢度咧，佢係從來都冇做一啲咧，佢個行為表面上係構成犯法，譬如啦。佢攞你錢，喂，唔代表呃噶喎，你自愿俾噶嘛，佢、 嗯、 又冇摸你，又冇掂你，即系你唔可以告佢非禮。以前嗰啲咧，次次個師傅啊衰鹹濕，你直接就告得佢噶啦，因為佢即係同你 有 身體 接 觸 啊 嘛。佢而家叫你影相，咁你自愿嘅，佢又唔係偷影你。 係啊，跟住即係要求你衫褲鞋襪。 佢叫你攞呢啲， 你都係你自愿俾佢嘅，佢冇搶你。 唔係，但係咁樣，我但係代我都咁樣喎。 言語上面佢好衰咯。 唔係啊，你直情係咧言語上面其實可以告佢性騷擾㗎。 其實露骨嘅，因為佢。 告性骚扰嘅， 佢问佢攞条底底嘅， 仲要有佢嘅体液，呢、這个点解唔告得佢 咧？仲要讲紧唔系普通添啊，系、 哦、 要佢有埋一啲情况咋？ 未讲到，未讲到最， 系啊， 咁 要佢有埋一啲情况分泌出嚟嘅嘢， 明啦明啦明啦， 离谱， 即系总之就要佢系啦，唔系，所以我又调转，你冇理由谂唔到个罪名。 即 係 冇，即 係 講到冇得罪 係 啊， 有嘅嗱，因為咧即係事主就警方引述翻啦，警方就咁樣講啦，因為事件咧唔涉及呢、這個即係性交轉運啊， 咁性騷擾係唔係咧？ 但 係 嗱，有大律師咧就唔同意呢個講法嘅喎，佢話唔理係咪咩社交轉運啦，重點係佢用咩方法有冇呃到錢？ 係啊係啊， 如果咧你可以 prove 到咧係呃到錢嘅話咧，呢一類型咧其實係可以成為一個案件嚟嘅喎，咁樣， 因為即係證明。 明佢个方法系唔可以帮到人啦嘛，系咪？咁即系有心去呃咯，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因为有律师话咧，如果证实到呢个涉事嘅师傅佢根本冇做法事嘅话，呢、這个咪行骗罪咯。咁啊，最高咧系可以监禁十年噶咁样。而记者后屘都有做到个跟进嘅，就问翻警方嗰边嘅发言人啦，佢哋咧都系话系啦，旧年年底咧系接咗一个咁样嘅报案嘅、报案人咧就喺网上面嘅平台识咗个男子啦，就话可以帮佢改变运程，总共咧就转进咗196,000元俾佢啊！已经调查之后咧，警方而家话系相信事件咧唔涉及刑事成分，列作乜嘢嘅事件去处理咧？ 系咩啊？ 集汗。 集行哦，明 系啦， 即系佢冇归类啊，应该系冇归类，所以变咗集行咯，系啦。 唉，所以听到呢一度嘅时候，我估咧，即系一定要奉劝，就系所有嘅男士、女士咩都好，即系有一啲咁样嘅状况咧，其实错咗第一步，就系咩都咁容易摆咗上网同人哋去分享，但可能就呢个已经系第一个窿窿咧，俾嗰啲咧骗徒 有 机 可乘 啊，嗬！ 即系嗱，老老实实啦，我又唔敢话即系執法部門咧就冇好好利用佢手頭上嘅工具去對付呢啲不法分子啊！只不過我又發覺啊，過去咁多個月，其實佢總係有啲罪名可以安到落去唔同嘅人身上嘅喎。我又諗唔明啊，點解呢個 case 上面佢又真係諗唔到嘅咧？我頭先求其諗一諗都見到咧，佢曾經用過公眾妨擾罪咧，可能係會告一啲輕微嘅滋擾行為。咁呢都唔告得佢滋擾啊？ 同埋其實 係咪你要我攞呢啲咁樣嘅私人物品，仲要去到即係一定係要佢做一啲好核突嘅嘢先攞到佢條底褲咧？其實點解唔可以告佢即係 騷擾咯？ 騷擾啊，公眾妨擾啊！喂，即係喂過往我哋見過好多噶咯喎，點解嚟到呢一啲嘅時候，突然間又咁守規矩，又有啲拗頭嘅真係啊！ 我覺得即係點樣都好開個 file 幫下呢位女士， 啊、 因為你諗下，連記者嗱、啊、記者咧，其實佢做咗一啲嘅跟進嘅，佢哋揾到呢一位嘅涉嫌嘅所謂嘅師傅咧，係喺中環嘅間銀行度做職員嘅。连记者都揾到，而记者咧亦都有问过佢咧，喂，有个咁样嘅 case， 有人咁样投诉，你点回应啊？咁当然佢哋就咁耍走咗佢啦。但呢啲都唔系最重要，因为记者都唔可以作为一个执法嘅部门。 梗系啦， 系啊，系啊， 记者都已经可以揾到嗰个疑似嘅当事人去做一个对证嘅话，咁系咪真系可以啊？尝试攞多啲资料，睇下系咪可以帮到呢一个人？喂，呢、這个人可能会重犯嘅，系咪先？ 哇！即系原来嗰、那个骗案呢，如果根据呢个定义，我冇掂到你，我冇搞到你呢，同埋系咪你证实唔到我系呃你噶？因为系、啊，因为佢话呢啲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啊嘛。可能佢话喂边个边边个即系可能佢话边个话我系呃你啫，我 系 真系有法力噶、 啊， 不过佢唔 work 啫嘛，系咪啊？佢唔 work 唔代表我呃你啊，莫非假咁样？ 唔系你情我愿，成日都系讲嗰句啊，真系唔得。 系啊，所以呢一个咧，譬如即系师傅都讲咗嗰句啊，即系唔系嗰啲嘅律师讲咗嗰句啊，究竟有冇进行过法事？呢个系咪一个行骗？大家都真系要特别小心啊！ 哦，我明啦，呢个唔系一个法律问题，系一个法事问题。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来年岁月那么多，为继续而继续，没有好处还是我，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首先吸撇下，换了你是我，你忍得到吗？挨得过无限次寂寞凌迟，人生太早已看得化，也可怕。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负过痛，渡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 泰国政府寻日刊宪，公布嚟自包括香港、澳门同内地嘅旅客，今日凌晨起入境之后需要隔离14日，并且填写健康申报表，申报在过去两星期曾经到过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填写电邮地址等的资料。香港驻曼谷经济贸易办事处表示，凌晨第一批抵达曼谷的港人和内地、澳门以及南韩等受限制的旅客，在同一区域排队办理入境手续，除了提交平日所需的资料之外，要另外填写一份问卷形式的健康申报表，他们正是了解港人需要进行隔离的详情。在本港机场，仍然不少前往泰国的旅客到航空公司的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准备一家七口到当地的张先生表示，若果要强制隔离14日，就立即回程返港。另外一个旅客马先生就指，已经向当地朋友了解，如果消息属实，为免浪费时间隔离，会取消行程。日本政府宣布暂停港澳居民免签证入境安排，同时暂停中国和南韩旅客的签证。下星期一起，所有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和南韩的人士抵达日本之后，必须在指定的地点强制隔离14日。在机场计划前往东京的善小姐表示，一早订了机票到日本观看演唱会，虽然主办方宣布取消，但不想浪费假期，决定继续行程。她认为日本的措施合理，抵达当地之后会更加注重个人卫生。旅游业议会总干事陈章乐仪表示，香港人很喜欢到日本旅行，限制措施对本港的旅游业影响很大，目前至少120团受到影响，涉及2200多人。他说农历新年开始，去内地的旅行团已经取消了几千团，之后台湾、南韩、俄罗斯、越南、意大利、以色列、伊朗等地陆续实施入境限制，目前取消的旅行团已经超过4000团。他说现时的疫情已经扩散到全球60个国家，复活节旺季已经消失，对暑假档期都不看好。牛池湾午夜前发生私家车疯狂驾驶事件，涉事的一个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一个乘客被捕。警方表示，一部白色私家车近午夜之前在泽山道和牛池湾街撞到多架车辆，警方上前追截，并且拘捕车上两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7点，跌570点，总成交金额5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3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97.6，跌8.6；汇丰控股50.8，跌1蚊；中国平安87.35，跌1.7。微创医疗13.82，跌5.6；美团点评100.5，跌3蚊；阿里巴巴204元，跌3.2；建设银行6.37，跌1.6；盈富基金26.45，跌5.5；恒生中国企业106元，跌2.3；友邦保险75.75，跌1.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5.92。瑞士法郎0.945，澳元0.66，加元1.341，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6.95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0,702点，跌628点。港金现价报15,48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9.27美元，卖出1,669.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葵涌嘅大连排道啦，去翻美孚方向，近住葵安工厂大厦咧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来回方向挤塞吓。重复多次啦，就系葵涌嘅大连排道啦，去翻美孚方向，近住葵安工厂大厦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挤塞噶。隧道方面啊，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皇后大道东去翻跑马地方向啦，近住船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喺太古广场三座噶。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挤塞，车龙排到去东山台噶。路面方面啦，伟业街喺九龙方面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咁喺西营盘嘅东边街咧就爆水管啦，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嘅一段东边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噶。去医院道嘅车辆咧需要改行西边街。咁而家另外咧，皇后大道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嘅慢线都系封闭，龙尾咧排到去荷里活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隧落斜象山村屯门、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国际妇女节，国西做些地，用歌曲感谢一众女性。搜罗多首冠军作品，播放《阿里加多之曲》。星期日下昼四点到五点，天空海阔白泉号三个 touch 期间限定三百妇女日语歌曲集。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做什么啊？塞紧车啊？是这样的啦，整条路没有车你才害怕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三个钟冇得喐噶啦。唉，唔好掹，唔好掹，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喂，题外话呢，阿祖同阿田啊， 你嘛 头先你哋觉唔觉得呢，有啲词呢返返以前呢八九十年代呢，等个女朋友等个男朋友打电话嚟呢嗰种嘅感觉啊。啊，我见到头先阿祖呢应该喺屋企呢苦苦等候。 点 解点解阿桂花田仲唔听我电话 呢？响咗好耐，打几次啦。 係啦。 主要係由十点开始呢，每一节呢要打电话返嚟嘅时候，点解 已經係黏到個電話都響到咧。 黏到點咧？ 佢已經係 冷到啊！ 我要重新咧就再打個俾佢，又唔聽。我幾擔心你有危險啊！ 係啊，如果我喺隔離咧，反而係我就好緊張，我就不停話阿女阿女，早又冇打嚟啊！阿祖仲唔打嚟嘅？點解？ 係真係有啲咁嘅。 我哋又翻翻以前咧。 跟住咧，我見到個電話，咦真係響喎！即刻睇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然後阿天仲要作唔同嘅藉口咧，好似之前冇聽阿華電話嗰啲咁啊。哦，我头先即刻冷衫啊，好忙啊，睇紧报纸啊，记得接你电话啊，咁样真系。好啦，嗱，想讲一单咧，同呢一个球星咧，朗拿颠倒有关嘅新闻。 喂，我睇到呢、這个，我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啊！我睇完之后先知道，哇，原来呢几年喺佢嘅人生里面 咁精彩啊嘛！ 事件嘅 系啊，嗱，我睇完之后咧，我净系想话咧，佢无愧一代球王嘅称誉啊！甚至乎应该点讲咧？嗱，一代球王，大家如果熟悉朗拿颠奴都知道咧，佢最厉害有几招嘅，分别就有呢个咧牛角式嘅，即系嗰个过关技术啦， 棒牙棒牙， 系啊，喂棒牙固然系啦，仲有咧 佢特色嚟噶嘛， 系啦，直角盘旋带波啦，同埋最紧要咧佢啲假脚咧，脚法秀丽，假动作咧精湛，可以咧就以假乱真嘅，估唔到。佢唔單止喺球場上面有假動作，以假亂真。 現實生活佢都要用翻呢樣嘢。 係啦，佢現實生活咧，佢都覺得冇理由我咁就咁過你嘅，我過你一定要用假腳法先得嘅。 我唔安樂， 佢覺得唔安樂， 因為 球王呢個大佬慣咗。 我唔係同埋我代表嚟噶嘛， 我代表嚟噶嘛， 以假亂真， 冇理由我過你嘅時候喺個球場就用假動作。我而家過關啊，我冇理由。我唔攞翻啲假動作嚟 fake 一 fake 你噶嘛，真係。 喂，真係冇諗過咧，有一個咁出名嘅球星，佢會咁樣嘅，其實發生咩事啊？ 嗱，但係呢單新聞咧，阿祖講得啱嘅，就算你聽完咧，你都一頭霧水嘅。 首先係 咪？首先咧，佢用咩假動作？ 原來我哋 miss 咗一啲嘢啊！即係呢幾年發生咩事，我哋 miss 咗啲背景。 係啦，嗱，咁朗拿顛奴咧就啱啱咧就去咗呢個巴拉圭嗰度。咁咧，佢去巴拉圭咧，但系咧就俾人哋喺中间咧就扣留咗，点解咧？ 系啊，点解啊？签名啊？ 因为佢喺过关嘅时候咧，佢就受咗佢嘅假脚法，用咗假 passport， 佢竟然用假护照咧嚟过关啊！几犀利啊！啲过人用假脚法，系咪？ 我睇到呢一步嘅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好人好中意咁样无端端要用假护照啊？ 系咯，我听话 系啦，嗱，好啦。 咁下個鼻可能都行得啦，唔使護照 又唔得， 我即係講笑啫。 如果佢真係行得嘅，就唔會俾人扣留咗啦。好啦，首先咧，你即係有幾個疑問，我就係朗拿顛奴用假護照嚟過關入境巴拉圭。首先，巴就係巴啦，即係佢本身係巴西噶嘛。咁佢本護照去咗邊咧？嗱，第一個疑問啦，第二個疑問就係佢嗰個所謂假護照嘅意思係佢嗰本護照用咗第二個樣啊，用咗第二個名啊。用咗第二本護照啊，定係用咗第二本護照嘅第二個樣子，用埋第二個名咧？ 喂，假喺邊度先？ 係啦，假喺 邊 度先？而最重要一點咧，就係好多網友突破條盲腸就話，其實你可以用假護照，我可以用假護照，邊個人都有機會用假護照，固然犯法啦嚇。但朗拿顛奴冇得用假護照嘅喎， 係人都認得佢嘅樣， 佢個樣有邊個認唔到先得㗎？ 唔止係個樣啊，因為呢個嘅假護照上面咧寫住佢個國籍咧係巴拉圭嘅國籍，國籍都改埋啊！你知唔知啊？嗰件事係，但係嗰張相咧依然係用佢嘅樣同埋佢個招牌笑容。我頭先話棒牙棒牙嗰個位咧係見得好清楚㗎。 黐線啫嗱，你諗下嗰個好笑嘅地方係咩咧？成個朗拿顛奴企喺個海關官員面前，然後佢就攞咗本巴拉圭嘅護照， 假護照。 其實我覺得個官員啊，你唔使 check 裏邊已經望到阿朗奴朗拿顛奴生，你有冇攞錯護照咧？ 所以你叫顛奴，你唔係叫顛奴啊？ 即係同埋你顛奴，我唔混巡啦，係咪先？你巴拉圭嘅護照用咗喺你巴西人身上，然後入嚟我巴拉圭屋企喎。 系啊，你想点？ 咁你然后仲要打开，学你话斋样嘅一样嘅，佢连个名都唔改。话嗱，你话咧，如果佢改咗名，佢唔叫朗拿颠奴，佢叫朗拿，即系呢一个朗奴迪奴，咩都好，咁都咁可能咧， 朗拿麦当劳啊， 佢可能就博个官员咧就觉得哦。人有相似啫，嗰陣時都話過香港有啲明星咧，好似一啲足球員噶嘛，可能佢博個官員就覺得人有相似，你又唔係啊？你直情大大個字都寫埋，我叫朗拿顛奴坐喺裏面啦，我係顛奴啦咁樣，咁你叫個官員，佢有心放你走都做唔出啦，係咪先？嗱，咁所以咪好大嘅疑問啦。 呢個真係好好奇妙地，點解佢有一個呢啲咁嘅假護照？係咪佢其實託人哋咧幫佢申請，但係跟住咧啲人整蠱佢咧？ 係好啦，咁 呢個就係另外一個更加吊鬼。 位嘅地方，我哋就話咧，原來要追溯翻佢之前發生呢幾年咧發生咗啲咩事， 發生 咩事咧？就搞混咗啦。 咁咧，記唔記得我早兩日咧，我就一嚟就話我同個小朋友咧去水塘度見到人釣魚，咁我就話啊嚟曬譜啊咁樣釣魚，跟住阿祖就話唔係，可能佢申請咗牌照咧。 啱啊，我有法理嘅，原來咁。 咁但係就算啊， 同埋你都未知道佢係咪真係釣魚，去到先知道冇啊嘛。 但係就算啊，我見到個家人啊，佢真係冇申請牌照嘅，頂籠都係罰錢啫。再嚴重，我諗最多都係，哎，即係坐監都唔知使唔使添。但估唔到，你知唔知朗拿甸奴衰咩？都係衰釣魚啫。 衰釣魚，佢呢個衰釣魚衰到冇咗護照，係 啊， 佢刑罰係好重嘅喎。 佢都係衰釣魚啫，不過咧佢就釣得誇張啲，因為咧啲傳媒就揭發咧就話原來咧朗拿甸奴咧同埋佢阿哥咧，我爭啲想講話係咪即係朗拿度啊？原來係兩個冇關係嘅真係。 唔係啊， 係啦，雖然係大細哨啫，冇關係嘅。 朗拿度啊， 係啦，佢就話咧原來佢哋喺2015年嘅時候咧，即係五年前咧嚇，佢就喺巴西呢一個保育嘅地点，即系佢一个咧受到保护嘅环境地方嚟嘅，就即系你等于系比水塘更高级啦。 啱啊啱啊！ 佢咧就喺嗰度咧非法咧就做咗一啲咧捕鱼嘅建筑嘅一啲器具喺度，即系有啲人就话直情起咗个渔场咁滞啊，即系拦网咧就捉鱼咁样。咁你真系等于破坏生态同埋非法渔猎咧，其实就犯法嘅。咁于是乎咧嗱，而巴西当局咧呢度你可以话系个好现象嚟嘅，佢唔理你曾经为国家攞过世界杯。佢唔理你而家幾咁紅都好咧， 總之你 犯 法就 犯法啦， 啱啊啱啊，佢做得好好、啊、喎。 係啦，咁巴西當局咧就同佢有呢個司法嘅糾紛啦。嗱，2015年到而家咧，已經足足有五 年 時間啦。佢話咧，由於佢嗰個罰款咧，佢唔肯俾。 哦，因為佢去到2018年啊，被罰款咧係罰$5,850,000㗎。 唔係淨係講緊利息咋？ 哦，好、哦， 就講利息咋？係啊，所以佢話咧，佢據講啊，聲稱咧，佢哋就算抵押咗自己嘅物業，咁咧仲有咧200萬嘅歐羅咧，即係差唔多你當2,000,000咧嘅港紙咧個罰款啊，個利息都仲未交嘅，所以。佢就俾巴西司法機構咧就點咧沒收護照，禁止出境。 佢呢度另一份報紙咁講，軟禁喺佢自己嘅祖國。 係啦，咁你即係等於封關啦。係 啦， 對朗拿甸奴封關咁樣。 佢可以喺自己本地嘅自由行，但係唔可以出境。 係啦，咁咧嗱，然後咧咁，然後另一個發展係咩咧？佢話好嘅，咁冇得出境，好大件事噶嘛。佢話咧兩兄弟咧就同意咧，好啦，我俾錢啦，就攞1,000,000咧，就贖翻佢哋自己嘅巴西護照。咁咧，但係有啲個講法就話咧，佢哋罰款嘅限期咧，可能係舊年10月。都唔知道有冇交到，咁、 哦、 所以如果佢冇交嘅话咧，分分钟呢本护照咧就仲未到手嘅。嗱、哦，总之呢边个古仔就话俾你听，哦，原来因为佢俾人没收咗护照，咁、 嗯、 佢如果要出国咧，巴西护照就冇啦，巴拉圭就有本。 系啦，因为巴拉佢一咁点解要去巴拉圭啊？因为佢近排咧就要出席巴拉圭一个慈善活动。 系啦， 系啦。 其实嗱，呢件事都好吊诡噶，一本假嘅护照，明知出唔到境，佢出席一个慈善活动，你几有心都好啊，你都要犯法去做呢件善事噶嘛？其实系咪都？错啊！ 系啊， 头先我哋喺度讲咧，哇，其实佢呢个咧，即系交罚款唔交罚款咧，搞咗几年。巴西喺巴西上面，佢真系犯咗法噶嘛，俾人哋攞埋个护照噶嘛。 唔系、 啊，但旧年咧，佢依然俾巴西咧委任咗做呢个旅游大使啊。 系啊， 唔系、 啊， 佢一件事还一件事。即係佢分得好清嘅， 佢係一個犯咗法嘅人， 喂，佢 俾個國家吊銷咗護照，但係成為嗰個國家嘅旅遊大使， 佢咪啱咯？你明唔明點解啱啊？ 就係 佢係一個唔會離開祖國嘅人啊！佢咪可以留喺祖國為你介紹祖國咯？ 啱啊！佢係佢 喺度，佢係一定唔會離開。巴西佢就日日喺屋企为你介绍巴西， 佢做唔到保育大使，佢旅游大使佢可以做到，因为佢唔出得境。 唔系佢甚至乎可以介绍埋咧巴西嘅旅游胜地咧，嗱呢一笪地方咧， 记住啊，唔好犯法啦， 渔获好丰富啊，点解我知道我捉过鱼咯？佢仲可以介绍埋， 唔好犯法啦， 系啦，佢可以 介绍，唔系咁，就会喺呢一度同你 讲。系啦，佢甚至乎可以介绍埋巴西嘅司法机构系几咁即系作风严谨添啊！哇，佢呢个旅游大使当之无愧。 仲有就系话咧，李美话我系攞拿甸奴，全世界人都识我， 啊、 但系我咧犯咗法咯，我都一样要被没收 password， 跟住被罚款。 不过就咁、啊，最后一个突破盲肠系咩咧？佢系俾边度拉话？ 巴拉圭啊嘛。 佢点解会被巴拉圭拉呢？佢都要出咗境先入得境噶、啊， 过成功过到呢、這个， 冇错啦。咁问巴西个海关点解会认唔到自己祖国嘅英雄咧？嗱，呢、這个问题我哋唔好问啊，一问咧就俾佢假脚法咧迷惑咗噶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又挂住打机？ 唔系打机啊，我要 download 一个 app 啊。 咩 app 啊？ 就系、是、香港贸发局流动应用程式啦。 咦，我 download 咗、啊。 咁点解你又需要呢个 app 呢？ 因为有了它，无论是搜寻市场资讯、通过商贸平台做买卖，定还是想参与国际会议和展览，都变得容易咯。那你呢？ 我就想透过这个 App 随时随地使用香港贸发局的优质服务，以及追踪市场动态。 介绍多样嘢俾你啦，你仲可以喺呢度揾到好多由贸发局经济师撰写嘅经贸研究文章、商贸法则、成功个案等等嘅实用市场资讯，可以帮你洞悉市场动向。 仲有香港贸发局商贸平台，包括贸发局展览会、贸发网采购平台同埋产品杂志一览无遗，咁我就可以时刻紧贴产品趋势，仲可以去到边买到边添，几方便。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我死都要。 嚟啦，系你讲啦， 好似同你同步进行咁 样。冇问题啊，嚟啊，立体 声嚟啦。多谢你，多谢你咁支持啊。系啦，好啦，嗱，真系啦，琴日咧就系啊，大家都知啦吓，喺新闻报纸都见到啦，打小人 系 经济，咁啊系廿四节气之中咧嘅第三个节气嚟嘅，咁啊亦都系咧代表住啲咩咧？过咗经期之后， 就经期就完啦。 经济嘅点会关经期？ 佢经济有个期限噶嘛，哦、你今日就唔打得噶啦，系咪啊？ 咁冇话唔打得嘅。 成个期限完嘅咯。 嗱，即系代表 咧，你唔好谂嗰啲嘢先得噶。 大地回春，天气回暖，咁咧仲要咧系呢阵子咧就会多雨水嘅，同埋如果得嘅话咧，啊、嗯、不过而家呢排呢几年都好似冇啊，就会响埋个春雷啊。 哦， 系啊，春雷。 诶、哎，未诶立春就之前嘅。 系咩啊？ 系立春系咪之前啊？ 梗系之前啦、 啊。系啊系啊 立春系二。 咁但系如果立咗春，点解而家个春都未嚟嘅？ 唔系即系春天，唔系第一日一日，唔系第一日。 个春嚟咗噶咯，系咪？ 系咯、啊，但系你又话惊蛰之后个春先嚟嘅。 春雷啊雷啊 ，boom 嗰个雷啊， 系、哦、 啊。咁咧咁啊，呢、這个春雷 boom 一声一响嘅时候咧，会叫醒啲乜嘢？ 叫醒我咯。 叫醒嗰啲蛇头鼠蚁， 咪咯啱啦， 系啦，哎好叻啦，终于都啊，因为即系可能之前都讲过， 系冇错， 就系、是、叫醒一啲咧喺冬眠嘅生物， 我费事答佢，所以 啊叫醒一啲冬眠嘅生物啊，即系之前咧冬天嘅时候咧好多咧， 咪恐龙啊、长颈龙啊嗰啲咧，冬眠咗好耐， 系啊，科莫多龙啊， 科莫多龙佢仲喺度嘅， 系啦，咁啊啲昆虫嘅动物啊，雀仔咁样，咁啊雨水咧都开始多啊，会滋润大地。咁啊，古时人咧， 雨水为大地带嚟美腿， 系啊， 系啦， 带嚟 肺 格啦，咁咧，古人咧就祈福啦，系咪啊？祈福祭祀啦，咁惊蛰 系， 佢会拜祭啲乜嘢？嗱，唔系讲白虎住啊，惊蛰会祭祀啲乜嘢神灵啊？ 春神、 哦、神灵啊， 系 春神， 系啦。头先嗰个近啦，但系头先我讲嗰个字系， 我头先讲咩啊？ 雷神 嘅，系啦。 咁样噶？咦，呢个未听过，呢、這个新啲噶。 我知道点解，就是、你制咗佢之后咧，叫佢嗰啲人啊，我想你帮我劈佢啊，你劈佢啊。 系咯，即系佢系高级打小人，佢喺个天度劈落嚟。 啊，系啦， 系 啦，你个天劈你啊，咁啊， 系 啊， 系 啊， 系 啊。系啊，真系啊，佢哋咧会拜雷神噶，咁啊好激劲啊，嗰 即系系咪有 adventure 里边嗰个雷神 Ford 啊，系咪？ 系啦，咁啊拜雷神，咁啊佢古时人咧系呢一日咧家家户户咧 都会攞住个锤， 仲会系啊。唔系啊，佢会咧贴上雷神嘅画， 系啊、哎， 就 如果有啊，好红啊。 咁跟住咧就咧用啲祭品啊，咁啊希望咧即系话诶，因为雷神咧即系一打雷嘅时候， 佢雷神个样系点嘅先？因为以前个雷公样唔好睇噶。 嗱，总之就系、 是、佢有冇第二个款噶？ 佢冇讲咩样。 因为传说中雷公嘴咧系尖嘴噶嘛，跟住个耳仔又飞出嚟咁样，一啲都唔靓。 系唔靓啊？系啊。点解要拜祭佢啊？因为雷神咧，佢如果一雷一响咧，就即系话代表住嗰个天气唔好噶嘛。咁其实天气唔好嘅以龙立国嘅时候。 你耳聋就 系啊， 就睇咗医生先。 你啊，你第一时间睇啊。咁咧就即系会希望咧少啲天灾， 系 啦，少啲雨，即系唔好咁多，即系雨水要有，但系唔好咁多咁啊，祈求佢啦咁。 吓，你雷公有冇老婆嘅？ 有 有，真系有。 有 老婆叫咩名字？真系有的、啊， 龙婆 唔系啊！嗱呢个 雷公系个劈雷， 或者 雷 神嚟噶嘛？神婆咯，喺隔篱嗰个 你 系 你嗱你，所以话你冇睇我哋啲古代传说，雷公系配电母噶，真系噶， 雷电交加， 雷电交加嘛，雷公嘅电母，几犀利啊！ 龙婆啱啲， 同埋亦都咧符合我哋而家个诶传统噶，因为你见到闪电先噶嘛，先听到行雷噶嘛，咁啊梗系女人把声出嚟先啦， 雷电交加啦，好啦，最早咧佢原本咧荆棘咧，哦唔系叫荆棘噶，佢叫楷棘噶， 楷 棘，你知唔知点解叫楷棘啊？ 楷即系启发个启，启动个启 啊！ 启程嘅启， 真系叻啊！ 开启 啊，系啦，即系点样咧？系啦，个直字意思即系话咧，冬眠嗰啲昆虫啊，不吃不喝不动啊，匿埋喺泥土里边噶嘛。 醒咗。 咁而启咧就启动咁嘅意思，真系。咁即系话喺呢一日咧就话启动晒嗰啲叫做蛇虫鼠蚁啦咁样。咁呢啲虫咧就会喺啲土里面咧翻土啊，整松啲泥土啊咁。咁所以咧就可以帮咗农夫咧，即系帮咗啲啦，即系希望啲泥土实晒噶嘛，即系经过。好耐都冇喐动到咁样， 所以荆棘嘅英文系咪 reboot 咧？ 我冇考究过， 系咪可以咁样 考究？ 应该系啦， 所以就叫启棘。但系咧，后来去到西汉第六代皇帝登基嘅时候， 系 就改为荆棘啦。点解咧？ 哦，我知，因为佢个 你咁都有得 呢个真系知，呢个唔使估，呢个我好肯定，因为佢嘅名咧就个启字。被位皇帝的名 字、真是啊， 俾一百分我， 真系一百分啊！ Yeah, 这个人真系犀利啊， 冇错， 饱读诗书， 我同佢好熟噶，启、啊。 咁咧就系、 是、我都想咁讲， 系啊， 因为要开杯一齐拍嘢啊， 系啊系啊， 因为咧阿皇帝咧叫刘启啊，咁啊为咗咧即系被位佢咧，所以连廿四节气咧都要改名。不过咧日本咧、哦、日本咧仍然用翻启籍呢样嘢 嘅，因为佢哋嘅天皇就唔系叫阿启啊嘛， 系啊，冇个启字， 系啦、 啊。咁啊嗱，以祭白虎就用生猪。肉就塞住佢把口，大家都知道点解噶啦。 诶，代早答， 我唔知啊，我都明点解会大家都知点解嘅，因为我心就谂紧，我唔知喎。 系啊，我之前讲过噶啦，咁啊喂， 你讲好多嘢我都冇记住噶，难道我讲嘅嘢你真系会记住晒？ 因为食到佢肥冧冧，佢咬唔到人。 用生猪肉系啦，用生猪肉咧就塞住白虎咧，咁啊就系因为咧塞住把口，费事佢讲咁多是非咁样系啦。 知道口，而家上次记住，上次记住。 所以阿天一去到打小温嗰啲日子，佢好受欢迎啊。 系啊，食我啦，食我啦。 快啲咧！担住阿天入口啊！咁 但系咧，古人咧祭白虎咧系有原因嘅、哦， 系啊系， 系啦，因为咧头先咪讲紧咧，春雷一响咧就有咩走晒出嚟话， 蛇虫鼠蚁 系啦，佢话蛇虫鼠蚁走晒出嚟咧，咁只白虎咧。啊！即系蛇虫鼠蚁走晒出嚟嘅时候咧，就会食啲农作物啊嘛，或者食一啲即系总之佢可能冬天先生长嗰啲植物啦咁样。佢话咧祭白虎咧就希望想赶走佢哋，就唔好食晒嗰啲农作物。 咁点样做到呢个效果？ 唔系啊，佢咪话即系祭白虎就希望可以赶走呢啲农 但系佢又唔系祭蛇虫鼠蚁，佢系祭白虎。 系啊，古时人系咁。 嗱，佢仲要喂饱咗只白虎，佢就唔食蛇虫鼠蚁咯。 佢唔系啊，咩喂？ 你叫白虎去赶蛇虫鼠蚁，但你喂饱咗佢。 博古啊，古时人 佢系咪？ 定 系唔系？定系咁啊？你俾啲甜头佢。咁只白虎就肯出去捉嗰啲蛇虫鼠蚁啦，系咪咁样啊？ 咁佢制啫嘛，佢唔系真系捉只白虎啊嘛。 我唔系话捉， 系啊，咁咯。嗱，佢话咧，除咗咧祭祀咧雷神啦，吓贴佢嘅雷，即系雷神图啦。咁、家家户户又要即系祭白虎啦。啊，除咗咧，佢就会喺四角做啲嘢嘅。 拜四角， 用咩啊？唔系拜嘅，佢哋 唔系拜， 系喺屋企四角里面，喺屋企四角里面做啲嘢， 撒啲嘢， 分啲嘢， 分啲嘢， 生火，生火。 佢咧分艾草啊， 我分艾 草。咁因为都话呢段时间咧蛇虫鼠蚁就出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佢就去 会估到嘅啫，呢、這个 都有机会。 系啊，就分晒嘅，即系希望喺屋里面嗰啲蛇虫鼠蚁咧，佢走出嚟，唔好喺我屋企啦，你走啦咁样。咁落嚟，你有冇谂下点解祭白虎又变成打小人咧？ 哦。因为你分完之后嗰啲蛇虫鼠蚁出咗嚟， 系出咗嚟， 一出咗嚟即刻就打啦。 经过边度咧？ 经过你拖鞋就一日拍落去。 唔系啊， 之后咧就成为咗个传统啦， 原来系打曱甴， 因为咧蛇虫鼠蚁会经过啲门槛啊，咁、 哦、 以前古时人咧，嗰啲女人企喺门槛度噶，喺度讲嘴嗰啲叫做咩啊，讲八卦嘢噶嘛，咁、 啊、 咧整整下咧，佢就当嗰啲蛇虫鼠蚁咧系嗰啲是非啊，咁所以咧系啊， 边个能够转到弯咧，真系， 所以咧， 即系点唱嗰阵时讲多两句啦，咁有趣系咪先？ 十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全国累计增至6284人确诊。当地目前有43人死于新型肺炎，大部分都是年长的患者。在首尔当地一共新增两宗个案，累计105宗。大田、江原道和中青南道等几个省份都出现新确诊的病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的两三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08点，跌559点，总成交金额572.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3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腾讯控股397.8，跌8.4；汇丰控股50.8，跌1元。中国平安87.25，跌1.8；阿里巴巴204.4，跌2.8；美团点评100.8，跌2.7；建设银行6.37，跌1.6；微创医疗13.78，跌6毫；盈富基金26.4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106元，跌2.3；友邦保险75.75，跌1.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2，英镑10.071，瑞士法郎8.228，澳元5.127，加元5.799，新西兰元4.902，欧元8.7292，每百元对港元7.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09。日经平均指数报20660点，跌668点。港金现价报1548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36美元，卖出166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葵涌大连排到去美孚方向，近日葵安工厂大厦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咯。咁而家大连排到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月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西营盘的东边街有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的东边街唯一行车线封闭的，去医院道的车就要改行西边街。另外皇后大道西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的慢线封闭，现在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荷里活道，亦都影响到德辅道西，左转去东边街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升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城隧落斜象山村屯门、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提一提大家咧，就系屋企嘅洗手间，其实你有啲咩嘢需要做咧？ 卫生署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黄慧英医生， 唔好唔记得自己嘅 U 型隔气要冲水落去，因为当年沙士嘅时候就系、是、曾经有个惨痛嘅教训，咁最起码每个礼拜都要有半公升嘅水倒落去你哋嗰啲 U 型隔气嗰度。咁另外就系你每一日咧屋企个洗手间嗰度咧要保持空气流通啊，因为你空气流通嘅话咧，其实咧系会有帮助，就令到嗰啲细菌系少好多嘅，响你个家居里边。咁另外咧，每一日你都需要清洁呢个洗手间啦，有需要嘅时候你就用1:99嘅漂白水嚟清洁啦。但系咧又要提一提大家啦，1:99系普遍嘅情况之下会用嘅。咁但系如果譬如话个洗手间附近有啲排泄物喺度嘅话咧，其实啲排泄物咧，我哋会建议大家咧就系1:49嘅，咁样咧先可以彻底消毒嗰啲地方咯。咁如果你係公眾嘅地方嘅話咧，因為你都要攞嗰啲紙巾落嚟抹手噶啦，咁你抹完手之後咧，你就用個紙巾落嚟扭翻實個水龍頭咯，同埋你開門嘅時候都可以用佢，咁呢個都會幫助到。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預防肺炎及呼吸道傳染病，要經常保持雙手清潔，洗手時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你最想同佢做乜嘢啊？ 因为个崔雅话佢好识买餸啊嘛， 我要桂花田嘅美食嚟教下我点样识个鱼档老板啊！ 阿钱一定系一个好尽责啊、好经验丰富嘅好太太嚟噶嘛，咁我一定可以教我煮 饭。你十八岁都未够，你有几多只牙未甩啊？你咁讲嘢， 桂花田，咁你最想同听众做啲乜嘢啊？ 梗系做好节目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2点啊，风骚大点唱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网上留言都无任欢迎嘅，咁啊先报咗天气先。 OK， 19度气温，相对湿度77%。咁啊头先讲返落少少个尾啦吓，收埋个尾啦。咁就係话点解啊喺呢个经济嘅日子打即係用制白虎啦，同埋要打小人呢咁样。小人即係咩是非呀嘛。 是非。 係啦。咁头先咪话呢佢哋古时人呢会家家户户呢喺呢个日子呢喺四角会分嗰啲叫做用啲艾草分四係啦分四角。咁希望呢将屋企嗰啲蛇虫鼠蚁呢会躝入去㗎嘛，咁就赶走佢嘛。 即係嗰时家家户都会点嗰啲 分。都会係啦係啦。 所以就江山如此多分。 艾草去分佢啊！ 如此江山多分 啊！得咁跟住咧，咁嗰啲蛇仲想系点走啊？咁佢就走晒出嚟咧，因为分佢就要攻 冇系玩嘅走，冇系玩嘅 走，咁佢就 经 过啲门口佢走啦。 系 咁而古时人啊，我哋嗰时都讲过啦，啲女人啊足不出户噶嘛，咁但系足不出户啫，佢都要同人沟通嘅， 冇错。 咁就喺条村里面咧，大家喺自家门前， 系 喺嗰个门栏。 喺 佢个门栏嗰度咧，就企咗喺度蹦喺度咧，就喺度讲，咁即系讲啲八婆嘢啦嘛。 冇错， 系啦，咁讲 好中意呢个形容， 蹦住喺度， 系啦， 喺度讲啲 直情见到陶三姑嗰啲， 系啦，同埋怡红院个门口嗰 啲， 剥住花生， 有 晒画 面啦。咁蹦晒喺度讲，你老公得唔得？佢老公掂掂 咩得唔得？ 即系搵钱啊， 系 搵钱啊， 系 咯。咁跟住咧就咁啊，即系成日喺嗰个门栏嗰度讲八卦嘢嘛。而嗰啲蟻啊，嗰啲蛇蟲鼠蟻又會經過啲門檻走噶嘛，咁啲古時人咧整整下，久而久之就話將嗰啲咧女人企喺門檻嗰度喺度講八卦嘢，就有啲蟻又經過咧就當為是非，咁所以喺呢一日咧。 就將打白虎，制白虎嘅時候咧，就打小人咧，就打埋呢啲咁樣啦。因為其實本身係打成蟲鼠蟻嘅咁嘅意思。 係係係，原來係咁樣嘅一回事。係 啊，整整下會慢慢會改觀㗎啦。係 啊 ，OK。 所以就係點解啊？經直嗰日要打小人咧，就係、是、 好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打小人咧，為你帶嚟嘅最新資訊。而家咧喺我哋點唱之前咧，我都有個好驚嚇嘅資訊咧。頭先我哋都講過啦，日本之前就已經話取消我哋就咁免簽啦。同埋你就要即係入境之後咧就要隔離14日啦，咁樣。咁咧嗱，有另一個咧，大家好關心嘅家鄉地方咧，就係泰國啊。 阿祖啊，你屋企 啊？阿祖你屋企啊？咁咧， 我想話俾你知，呢、這個我由琴晚煲到今日啊，但係咧嗰個資訊真係跳出跳入，跳出跳入七次嘅喎、 啊。 由琴晚喺嗰啲唔同嘅電視嘅新聞頻道啦。even 電台嘅廣播都有講過咧，就話喂，如果你去到泰國嘅話咧，要隔離14日喎、哦、咁樣。但後屘咧又有唔同，甚至嗰啲新聞有講過係發生社傳出嚟啊，嗰樣嘢。但後屘咧，好似泰國嗰邊咧又會有一啲改變嘅，就話唔係啊，冇呢嘅事啊。哇！但係今日又聽到另外一個 version， 哇！我係企咗喺度。 係啊，嗱，而家咧即係我哋唯有又講俾你聽咧，因為咧佢亦都有後著嘅。咁因為有一份嘅網上媒體咧、香港01啊。佢咧就揾咗呢一個咧，佢啱啱三分鐘前更新嘅啫。佢就話咧，佢用市民身份咧就致電香港特區政府駐曼谷經濟貿易辦事處查詢，究竟泰國嘅入境政策會點？咁咧記者查詢得到嘅回覆就話咧，泰國政府咧佢話已經刊咗憲啦。今日凌晨起咧，嚟自包括香港嘅旅客咧入境填写健康申报表，仲要喺申报嘅住址咧隔离14日咁样。咁佢话咧驻曼谷经贸办咧了解紧呢一个实施嘅详细情况。咁然后咧，香港01咧就向紧香港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查询。咁咧暂时咧而家就系有呢一个环境嗰个改变系咁啦。咁然后咧。佢話入境今日啊凌晨入境安排咧，有啲就話冇啊，佢話冇俾人拒絕入境，因為佢只係要你隔離啊嘛。咁咧有啲人咧就話啦，佢個護照咧就俾當局咧吸咗一個特別嘅印章咁樣，所以咧、我諗真係咧你要再等多幾個鐘頭咧。嗱，而家其中一份嘅報紙已經查詢咗一個都係一個駐泰國嘅機構咧，佢就話係要刊咗憲啊咁樣。咁究竟真實情況係點樣嘅咧？ 因為但係其實都好尷尬，因為咧泰國旅遊局咧亦都喺個網站表示咧，就話咧泰國至今咧未有向中國受影響嘅地區咧發放任何嘅旅遊或者貿易嘅限制，所以咧但係之前你都會有聽過，甚至話啊，如果你咧冇做呢個嘅自我檢疫，你去到嘅話咧要罰20,000元嘅泰幣，咁啊大約5,000元港紙，即係連呢個數字都有埋，但跟住有好似個嘴巴又打翻開，又開埋又閂埋，都唔知係咩事。 所以你知啦，如果再按下咧，有啲人都会觉得我冇得唞气咯。我谂住去日本，谂住去泰国，如果都话要隔离14日嘅话咧，咁你真系可以留港见港啦。我哋一齐从朗拿颠倒一样。 我本来想翻家乡几日噶，因为就系之前我哋马锦喺度睇啦，日本有唔同嘅policy 啊，嗰样嘢啦，欧洲地方可能有，但泰国从来都冇讲嘛。我仲谂住，都等咗咁耐，其实系咪都安全可以去几日咧？咁样 系。所以 講完之後咧，就真係恭喜發財、 留意住咧最新嘅唔同嘅新聞咧，我諗佢哋會再 confirm 多啲咧，究竟到時發生咩事啦？我哋轉頭翻嚟就點唱啦嚇。 桂花田， 曾志豪，黃耀祖，風騷快活人。 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少，条长远油灯再点，再集看心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捷，以伸手不见作起点。 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窝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住了电筒车里茶烟，牙关中彩券，百度高温火光里盼转，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心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捱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需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今天。爱的痛的失去的不用再介绍，错失过的都别用怀念，到某日总会遇见。 遇见边个啊？ 遇见我哋咯， 遇见我哋加埋黄耀祖，仲有梁超峰同埋陈思新啊，日光啊。不过如果你而家想去泰国晒日光浴嗰啲咧，你只要睇清楚，仲可唔可以去到晒先啊？吓， 可以晒嘅，但系你唔可以出去晒啫嘛。 啊，都唔可以酒店度晒 咯， 睇定啲，睇定啲。 就昨晚有一個朋友咧，佢就今晚要上機噶。佢一個問咗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咁 OK 啦，咁如果我去啦，我照樣可以飛啦。我去到咧要自我隔離14日咧，要檢疫啦。咁我係咪一定要完成14日，我先至可以上翻飛機翻香港嘅咧？因為佢本身唔係諗住留14日咁耐噶嘛。咁究竟即係話一萬個問號啊，真係有。 係啊，我哋又繼續跟進最新資料啦。好，我哋而家可以開始點唱啦。嚟到而家星期五咧，特別喺經籍之後咧，春雷炸放，我哋而家幫你播。 OK， 好啦，咁啊 ，Lemon KC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医护同埋记者朋友听，祝佢哋咧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有冇人要听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 唔使啦， 唔使唱楼上来的声音啊， 楼上来的声音就有。好嘅，好嘅，好呢个咧，阿 Shelly 啊，佢都系话咧，点唱俾港台员工听啦，支持我哋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希望大家继续勇敢啲发声啦，咁样。 是啊，呢度呢有听 Shopping 啊，佢就话呢，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想听呢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啊，尤其是想点唱俾呢而家失业緊嘅朋友去听啊，希望呢个肺炎呢真係好快可以过去啊，大家撑住，同埋呢佢都好支持我哋所有香港电台嘅电视啊电台嘅节目嘅咁样囉。 啊、 OK， 好啦，呢度呢 Fiona 就话啦，3月8号系我老公 Elvis 嘅生日啊，4月22号就系我哋结婚10周年纪念日，佢话呢可唔可以呢唱首生日歌咩歌或者咩歌都好啦吓，多谢佢咧嘅包容啦、体谅啦，同埋让我幸福啊咁样。佢话祝愿香港人咧都能活出自己，精彩人生。咁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香港人加油啊！ 咁呢个可以唱学友嗰只歌啦， 港台加油， 都可以唱学友嗰只歌啦。日前个开心的理由， 呢个真系 学 友 系咪啊？我哋变翻啦，日前个开心的理由，好嘢 噶， 系咩？黎明系呢只嚟嘅咩？ 我屈佢啫。 OK， 好啦，呢度咁啊，继续咧 ，In and Lam 就话啦，点唱俾大家听啦，希望身心健康，心情开朗。咁啊 ，Cloudy Van 咧，亦都系多谢佢啦，点唱俾我哋电台啊，上上下下全体嘅员工咧就。包括佢话处长你都要一齐听，一齐开心。我、哦、第一次点唱俾处长听，真系都好、 啊、 真系。 啱数啊！ 其实我想话，我哋有好多高层嘅。 同事们啦，我哋嘅高层 都想我哋唱歌噶。 唔系，佢哋都真系好辛苦下，我哋 咁梗系啦， 支持下佢哋啊，即系加油加油。 哦，系啊，喂，呢度咧即系有好大啊，即系好多嘅听众啦 ，Mandy 啦，肖渊啦，威姨 ，Amanda， 阿 Linky Show， 跟住咧 Coffee 啦，咁跟住有 Jane Wong Pingin 啦，阿 West 啦 ，Julia， 姜 Chan 啦 ，Cuby 啦，跟住仲有咧阿 Jane Man 同埋 Histo 咧，诶，好多好多嘅听众咧都话，诶，当我哋想送上祝福加油咧，俾我哋香港电台， 系 诶，同埋即系香港人加油，系啊，咁样咯， 冇问题嘅， 系台前幕后，系所有同事加油啊！你哋， 我会继续发声嘅，由而家呢刻我已经开始唱歌噶啦，你唔好阻住我，系啦， 阻唔到你， 喂，人哋挂名叫我继续发噶嘛，我咪发歌声咯，我要继续发歌声梦啊，系啊，好啦，咁呢度有个Meeling 井咧，都系话希望我哋继续咧就佢又叫我发声啊。佢話：我哋要加油啊，係咯，我繼續唱啦嚇。 O、okay, K， 好 啦，好啊，好啊。呢度咧有包包 chain 啊，嗱，我覺得咧包包 chain 咧係嚟自平洲嘅佢咧，佢係一隻狗嚟嘅，我哋做咗一隻狗嘅點唱、 啊。好似聽過佢個點唱嘅喎。 係啊，平洲包包、 啊。 係 啊，我記得係啊，點啊點啊佢。係 啦、啊，佢就話咧，喂喂喂，阿甜甜、讀歌號同埋 home office 嘅阿祖啊，佢話咧由年初五到而家咧，我媽媽咧已經安排咗要在家工作啦。作為狗嘅佢咧，梗係開心啦，因為有媽媽陪住啊嘛。雖然咧，佢就話佢自己就全日都瞓覺嘅，但有媽媽喺度咧，都覺得安全感多咗。 都係。 三月開始咧，佢話佢哋搬咗新屋， 嗯、 主要咧都因為可以咧幫到佢啊，因為佢話咧佢年紀可能開始大啦，爸爸媽媽好錫佢啊，避免佢咧行太多嘅樓梯。 哦。 今日咧好好 sweet 喎，呢只狗就係好 sweet 啦，爸爸媽媽都好 sweet。佢話今日咧仲想有個特別嘅點唱啊。 係你講。 因為咧。佢嘅叔公好劲，有个名 系 坤哥。 坤哥， 坤哥咧，听日3月7号咧就系佢嘅正日生日，想点唱《达明一派》嘅《十个救火的少年》啊，唔明点解嘅，就喺度祝阿坤哥要生日快乐咁话。 但系等阵先，我有个好大嘅疑问，而家系阿包包点唱啊嘛？ 系啊， 佢系包包点唱俾个叔公，即系佢叔公系另一只狗嚟嘅。 喂 啊， 包包点唱啊嘛？佢可以有自己叔公噶， 系可以。 佢叔公边个咪狗叔公咯？ 但系通常咧都系咧，即系将嗰啲变成仔女噶啦嘛，咁即系又系一个人咯。 唔系佢可以系。 阿 Molly 都叫我阿 爸做 grandpa 噶，咁我 系 狗啊咁， 唔系咁而家你阿 爸已经系一个即系狗经训练、悉心照顾佢嘅 grandpa 啦，系咪先？ 而我肯定我系狗嚟嘅，我系我只狗嘅奴才啊！ 系啊，好啊，真系 好 啊，佢想听咩歌话？ 佢想听。十个救火的少年、啊， 十个决定去救火的少年，其中一位想起他少锻炼，实在是危险。 呢度咧，阿文啦、啊，文仔 报了名便算 够啦，曾志豪。 喂，起码唱埋呢句句号啊嘛， 好啦好啦好啦， 是 哦，文仔就话啦，希望今次读到点唱啦，读紧啦，文仔。咁佢就话想补足佢老公咧 ，Eric 啊，2月26号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啊！另外咧，多谢佢咧对我嘅照顾同埋关怀啦，永远咧都喺佢心目中都系最好。好嘅暖男嚟噶，同埋咧22周年结婚快乐。另外咧，佢话想补足咧阿侄女27岁生日，同埋阿 Constant 咧24岁生日，都祝佢生日快乐，系好 sweet 嘅妹妹嚟噶。同埋咧，再为咧在家工作努力上堂嘅阿仔 Evan 打气啊！想点唱学友嘅还是觉得你最好？祝我哋都工作愉快。 边个唱？边个唱？ 即使你离开，我梗系抢咗出嚟唱。 我谂住唱开头嗰句啊嘛，佢开头中间有一段 你嗌咩啊？呼咩啊？ 唔系开头有段咁嘅嘢咁咩？叮！ 其实我而家有啲声虚，我头先有冇唱错歌词啊？ 你冇唱，你冇唱啊！ 冇唱错，冇唱错，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嘅。 系啊，这漫长夜里啊，谁人是你所爱？ 即使你离开， 系啦 ，Miko 咧就话咧，不如系 Sydney 嘅 Miko 啊，佢话咧佢都好想咧同所有啊，不论系香港电台又好，电视都好嘅制作嘅朋友们啊，都叫你哋啊加油加油！我呢边咧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咧，对于港台31啦、头条新闻啦，有好多嘅支持噶、哦。思思问咗个问题啊，我都唔知道、啊，真系我都想知道 啊。乜嘢啊？ 佢话咧今日咧就想特别点唱俾豪仔同埋阿心爷同埋头条新闻嘅工作人员知。佢话咧听讲咧好多工作人员系女仔嚟噶，系咪啊？ 哦，唔系好多，几乎系全部啊。 是 不 是 我們每天都活在後宮佳麗三千的很夢幻的境地的。 是他們幕前那三個是男人。 不是我們幕前三個都不是男人來 的。是就是化身的。是 男不女。是啊 女士是比較多的這個所以都是一個很好的福利來的。真的是 啊。我叫你們啊要繼續努力啊這個平台很重要。希望大家要繼續發揮創意繼續嬉笑怒罵為市民發聲。那我想其實任何一個我們的節目啊你覺得我們的目標 沒 錯。是啊有些優雅。有啲幽默感可以一齊咯。 OK 嘅 ，OK 嘅，係啊。咁啊，阿乜多謝曬先。係啦 ，Raymond 咧就話啦，又係我 Raymond 啊！祝你哋家人同身體健康。我每年呢個時間都會點唱噶，因為三月九號咧就是我太太 Mandy 嘅生日啊。上年咧你哋就唱咗，你哋記唔得唱咗中文定英文嘅生日歌俾佢聽啊？ 我唔知道，我突然之間即刻諗起咧，有一個人咧成日佢個老婆生日叫我哋唱王杰嘅歌，即刻諗起咧。 係啊，嗰個我有印象。咁咧， 個老婆生日喂點啊？點樣個個老婆生日？ 你大婆俱樂部個警號好。好敏感喎、啊， 長期響著㗎。 係啦，咁啊，阿 Raymond 就話啦，舊年你哋唱咗中文版，佢好開心啊！今年咧，唔知你哋可唔可以嚟個三重唱英文版，連埋伴奏祝福咧，送俾我太太啊，咁樣，佢個名叫 Mandy 啊，得唔得啊？ 好啊， 我英文版我真 係 Happy Birthday， 英文版啊，佢話要， 佢話要有音樂伴奏啊嘛，我做緊三角零啊， 係咯，好啦， 二三 零零零叮叮叮 ，Happy Mandy，Happy Happy Birthday Mandy, Happy Birthday, Happy Mandy 你的老公叫做 Raymond、yeah、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给我们一阵间12点半之后我们会听你们的电话 有他自己讲完这么早 你还有十零秒给你 run 继续 啊我有看到个钟格还有现在13、12、11 你不是想用倒数的方法解决了他吗 我又不会我咪最多讲多次18723888 没错了证明阿祖啊非常之深系我们的 time beat 的而家要听新闻报道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宣布暂停港澳居民免签证入境安排。同時暫停中國和南韓旅客簽證，下星期一起，所有來自中國、香港、澳門和南韓的人士，抵達日本之後必須在指定的地點強制隔離14日。在機場計劃前往東京的善小姐表示，一早訂了機票到日本看演唱會，雖然主辦方宣布取消，但不想浪費假期，決定繼續行程。她認為日本的措施合理，去了當地之後會更加注重個人衛生。泰國政府昨日刊憲公布來自包括香港、澳門和內地的旅客今日凌晨起入境之後需要隔離14日並且填寫健康申報表申報在過去的兩個星期曾經到過的國家和地區以及填寫電郵地址等的資料。香港駐曼谷經濟貿易辦事處表示凌晨第一批抵达曼谷的港人和内地、澳门和南韩等受限制的旅客在同一个区域排队办理入境手续，除了提交平日所需的资料之外，要另外填写一份问卷形式的健康申报表，他们正是了解港人需要进行隔离的详情。在本港机场仍然不少前往泰国的旅客到航空公司的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准备一家七口到当地的张先生表示，若果要强制隔离14日，就立即回程返港。另外一个旅客马先生就说，已经向当地的朋友了解，如果消息属实，为免浪费时间隔离，会取消行程。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50亿元的拨款，资助非政府机构推行过渡性房屋。计划未来三年合共提供15000个单位，以舒缓居住环境恶劣同已经长时间轮候公屋家庭的压力。会议上，人民力量陈志全关注政府只是请非政府机构兴建速度未能够达标，询问当局会不会落水自行兴建。工联会麦美娟指，政府解决技术问题快过民间组织，应该考虑同非政府组织一起兴建。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说， 当局唔只系出钱唔出手，已经做好多嘅统筹工作。政府又话研究项目嘅可行性之后，仲要向城规会申请，要有环评同交通报告等，同一般嘅申请无异。土地用完之后，发展商如果想作其他嘅用途，要重新向城规会申请。有报道指出，汇丰喺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嘅总部有一个研究部门嘅员工喺过去嘅星期日不适，之后确诊新型肺炎，目前喺屋企进行医学隔离。汇丰要求部门过百个员工改为家居办公，整个办公室要彻底消毒。汇丰表示总部仍然如常开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部分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嘅两三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93点，跌574点，总成交金额58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23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7.2，跌9蚊；汇丰控股50.75，跌1.05蚊。中国平安87.25，跌1.8；阿里巴巴204.2，跌3蚊；美团点评100.5，跌3蚊；建设银行6.37，跌1.6；微创医疗13.78，跌6毫；盈富基金26.4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105.9，跌2.4；友邦保险75.75，跌1.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1，日元105.8，瑞士法郎0.944，澳元0.66，加元1.341，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6.95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0,671点，跌657点。港金现价报15,48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2.74美元，卖出1,67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子龙啊，逆境自强，梗系要听啲正能量嘅歌啦。为你介绍嚟自草蜢嘅作品《世界会变得很美》。 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同声同气唱出嚟，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面对中意博嘴嘅小朋友，点算好啊？ 小朋友啊，系唔系成日都会同爸爸妈妈顶颈嘅咧？ 咁我已经大个，其实都有自己想做嘅嘢， 我觉得爹哋妈咪成日要我跟住佢哋嘅指示做嘢，觉得好辛苦。 教小朋友咧，有一句说话真系好啱嘅，认真教不如揾啱方法教。小朋友咧喺某一啲嘅年龄咧，特别中意驳嘴同埋唱反调嘅噃。你话一咧，佢系一定怀疑嘅；你叫佢行咧，佢就一定要企嘅。父母不如首先就放松自己，唔好成日黑口黑面，小朋友见到你都惊啦。想小朋友听话咧，好简单嘅啫。你尝试将命令变成游戏，你就会发现啦，小朋友原来可以好听话噶。 爹哋妈咪成日叫我食饭，我觉得佢哋好啰嗦，佢哋越叫我就越唔想食。 家长听到小朋友咧成日话唔食饭啦，唔食饭啦，都会担心佢哋食得唔饱，冇气冇力，又担心佢哋发育唔好。其实咧，家长首先要知道咧，小朋友系唔系真系食唔落，会唔会真系已经饱咗咧？不如尝试每一餐饭份量减少少，然后咧，当小朋友发觉自己真系咧食得唔饱嘅时候，佢哋系唔会驳嘴，反而会同你讲佢哋肚饿啊，想你俾多啲嘢佢食。要小朋友唔驳嘴，其实咧同佢哋嘅沟通真系好重要噶。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生你。 我桂花田要穿越啊！ 哇，你睇佢个样 子，你睇佢条腰， 穿越咗都要俾人话肥， 实在太靓啦！ 唐朝肥嘅姑娘，我见得多，肥美到你咁，我真系未见过啊！ 姑娘，你可唔可以跟我入皇宫度做皇后啊？ 唔得，一来我有老公，二来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我都唔得闲噶。 吓，你要去边啊，美人？ 我要翻去同曾志豪、黄耀祖做风霜快活人咯。 美人，美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霜快活人。 好啦，一穿越就穿越翻到嚟，而家我哋呢个直播室嘅现场啦，系、啦，黄耀祖都穿越咗翻嚟啦吓。 系啊，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我哋今日都有位特别嘅接线生同我哋听电话噶，系咪？ 系啦，佢就系好中意睇《爱的迫降》嘅一位幸福小师奶啦。 其实我真系唔明啊，我琴日咧我立咗少少《爱的迫降》。咁样呢我改咗个名字做爱的暗降，我想即係打埋队友暗 抢降都得， 抢降 都得，爱的开降啦、 啊。明白，我即係我见到嗰啲不论系少女们又好啊，太太们又好啊，男人都好啦、啊，都迷恋㗎喎。喂，我冇中到呢个迫降喎、我唔得喎。 你妒忌系唔得㗎。我已经睇到第三集啦、你明唔明啊？ 你都得啊？ 我得啊，因为我见到全部都系同道中人咯、 即系咩啊？ 即系同自己差唔多啊！ 照镜一样，你觉得自己 又未去到咁样嘅，系啦。但系嗰个气质好相近啊，所以我好有共鸣啊！一路睇落去嘅时候咧， 你话你自己同孙艺珍嗰个气质啊，系嘛？ 佢绝对系啦，我 几多口疾啦， 因为佢北韩有其他军官咧，我觉得同自己都好似嘅，真系。等我睇埋佢之后咧，等我每日都再向你播一播咁样。 你睇下你播唔播到我啲种啊？我进入唔到，我进入唔到，唔得啊！我 你要接受自己噶嘛？ 我接受自己接受得好紧要噶啦，我点做人啊？我照镜嘅话唔系我生存唔到落去噶喎。 咁、你接触多啲我哋嘅同事啊，我中意睇嘅同事，你应该会感染到嘅。 系啊，蔡健文啊嗰啲咁样。系啊，好啦，我哋可以听电话啦吓。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 你好啊，你好，你系边个啊？ 我系 Hugo 啊。 Hugo 啊，好熟喎、你个名咧，好似打过嚟噶咯。 系啊。 系啊， 打过嚟噶。 系啊，你知唔知打过嚟三次或以上咧，你系要俾我哋食粒糖，请我哋食糖噶。 吓，唔系啊，打过嚟三次要做一份功课 啊！系啊，你表演啦，你表演啦！ 吓，表演咩啊？无端端嚟， 你有冇睇《爱的迫降》啊？ 冇 哦，冇咁啱啊！你答啱咗啦，你就系同黄耀祖一样嘅，系啦，你可以同黄耀祖一齐点唱啊！ 你有咩想点唱啊 ，Hugo？ 我想嘅点唱俾喺我美国嘅朋友。Felix 哥哥听 ，Felix 哥哥啊，佢叫做系啊，佢 你几时识佢噶？佢系咪你喺香港认识佢，跟住佢搬咗去美国住啊？定系你去美国玩嗰阵时识到佢，定系点样噶？ 佢喺香港住嘅，但系佢要喺美国做嘢咯。 哦，佢好大个噶啦，系咪啊？ 系啊。 哦，咁你哋点识噶？ 喺主题乐园识嘅。 哦，主题乐园识噶， 咁得意啊！ 咁佢系做咩噶？ 你是撞到个主题乐园个公仔， 工作人员啊， 佢就喺度话唔准撞咁。 唔系啊， 哦唔系，系点噶？ 你好痕诶， 职员 啊， 我职员嚟嘅。 嗱、啊，我记得少少，我记得咧，我睇有冇记错 ，Hugo 啊，你咪上次打电话嚟点唱嗰阵时咧，都系点唱俾呢位 Phoenix 哥哥听噶。 是啊， 哦， 系啊， 好好好啊，你哋个关系 keep 到咁耐，几好喎、 啊。因为你谂住佢迟啲去美国就， 而家仲有联络， 都系去美国嗰边嘅迪迪尼去玩。 系啊，佢系咪喺嗰度都系做迪迪尼噶？ 应该系啊。 诶，系咪啊？佢系嘅， 佢系嘅。我以为佢跳咗槽去， 所以唔放啦， 去第二个主题攞住添真系。咁你想同佢讲咩啊？你系咪想探佢啊？ 唔系，只系想同佢讲小心啲啦，因为而家肺。 哦，好乖啊你！ 虽然佢吞咗个字唔敢讲出嚟， 肺炎啊！ 系啊，你家有几耐咧？冇见过啲同学仔啦。 一二三四四，两二至三个月到咯。 哇，两至三个月咯，系咪即系中间一次连啲聚会都冇参加过嘅？嗬， 系啊，冇噶。 系 啊，哦，哇，真系都好耐吓。咁点啊？你而家你阿 Hugo， 你读几年班话？ 五年班 都大啦， 一年班仲咁 B B 声咁得，咁可爱咁得意噶啦。啊，有冇视像啊？咁样， 而家佢点答你好咧？阿 Hugo， 佢 停咗啊！佢停咗落嚟。 赞嘅，咁你而家个你讲，咁你嗰啲视像功课点啊？搞唔搞得掂啊？ 可以搞得掂 ， 因为我有补习老师 嘅。哦，你咁即系都系视像补习啊？ 唔系， 老师 过嚟我哋屋企。 哦 ，OK，Hugo 啊，我想问下你咧，嗱，你而家咧就即系冇得翻学啦。咁你觉得你爸爸妈妈咧日日都对住你，佢哋开心咗啊，定系烦恼多咗啊？ 妈妈好烦。烦咗好多， 你话佢好又烦，定系佢烦你啊？ 呢个系话妈妈好烦，定系妈妈觉得烦啊？你觉得妈妈好烦？ 我好烦、 啊。哦，算你识讲嘢，都毕竟五年级啦。 佢一嘢就话妈妈好烦啊？ 点解妈妈会咁烦恼啊？点解啊？ 因为咧， 你唔好哮喘啊！ 我好烦嘅 。 我又唔 觉 得会烦 喎。 系 啊， 你知唔知点解妈妈系咁叫你打嚟呢度啊？因为佢开头。因为佢都 讲 啊， 讲耐啲， 同啲哥哥姐姐话下先啦。 系啊，你知唔知你妈妈暗砍住我哋话喂，你再倾多两分钟啊，咁样啊。 追剧啊，因为 可以啊， 可以啊，妈妈打多两圈添啦，真系。 嗱，你妈妈嚟倾几句啊？ 你唔好阻住佢妈妈啦，难得有得休息。 妈妈话俾我随时都得。 系啊，妈妈要休息啊。 系啊，想唞 下气。系啊，你俾妈妈休息下啦。咁你， 所以我而家买房厅，我知道。我而家就系想叫妈妈出去客厅。 哎呀，佢唔制噶啦，你由佢啦。妈妈搽紧指甲油啊，我 feel 到啦，系啊。好啦，你点只歌俾阿 Felix 听啦，就 好 嘛？有咩歌啊？ Helen Walker 嘅 Dark Side 啊。 我交俾你啦，祖 系啊。Dark Side 你都识啊？你点解你会想点呢首歌嘅？ 因为之前我都同我啲同学仔唱过呢首歌。 哦，系啊，点唱噶？ 我哋学校就有一个活动咧，就系、是、表演唱歌跳舞啦。咁我哋本来系想点呢只歌嘅，但系我有一个朋友唔识，咁所以我哋就点咗阿窿啦，第二首啦。 Hugo， 你唱啦，不如好唔好啊？ 系点样噶？你介绍，嚟 。系啊，你唱几句啊？ 我唔记得咗。 嗱，咁啊，知道 Hugo 真系十八岁啦。好，我哋唱几句阿窿你听下咁样。 啊哈。Lost in your mind, I wanna know, am I losing my mind? Never let me go. If this night is not forever, at least we are together. I know I'm not alone. I know I'm not alone. Anywhere.A purpose to together. I know I'm not alone. I know I'm not alone. Alone. Oh yeah. 你绝对 not alone 啊！我已经可以肯定啊，你同我个水樽系一样噶。 我都觉得系啊，豪仔你有接班人啊，唉，得到啦。 恭喜晒，恭喜晒 Hugo， 好啦， 多谢你支持我哋， 拜拜。 嗱，咪好嘢先， 好嘢， 我有桃子桃孙，我觉得系咯，我所以我头先我接到啊，我直情好有信心 ，I'm not alone， 系啦， 好叻啊，又记得晒啲歌词，好犀利啊， 系啊， 靓 啊， 佢啲歌词啱，我有对到，佢啲歌词啱，豪仔你成日唱啲歌词都错， 唔系我有创作，我有创作，系啦，好啦，我哋再听第二个听众电话，一八七二三八八，阿神啊。 Hello，Hello 阿神 ，Hello 阿神 ，Hello 阿神， 听到吗？你哋好啊， 听到啊，做咩？你好似好苦恼咁样啊？ 唔苦恼啊，唔苦恼啊。 你系咩神啊？ 虽然我准备出街去约个朋友食饭。 哦，你咪出街咯，冇问题噶， 冇人阻你。 系啊，你同我哋讲 会断线噶，你明唔明？ 哦，你惊断线系嘛？咁啊，等 我哋倾耐啲先啦，倾到一点先啦。 叫佢等阵啦，你其实叫佢话我迟到咩原因？我打咗风骚快活人点唱啊？好紧要噶。 可能你点俾你朋友 咁样同佢讲噶？ 点解？系啊，我你讲啦，你。 阿神几多岁啊？ 我26。 哎，好中意听啲后生仔听嗰啲声咁好。 你唔好天生同老咁样啦，好似随时想采音保养咁样。 你两把声好沉啊，你明唔明？ 你真系好变态啊！真系，哎，交俾你同阿神讲。 有咩想点唱啊，阿神？ 系，你问我咩咧？ 你有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首打气嘅歌俾大家听啦。 好啊， 除咗俾香港人之外啦，仲有俾你努力地去到做节目去为大家带嚟欢乐嘅你哋三位啦。因为我而家 home office 咧，听你做节目都觉得好正能量，好开心啊。 哦，好啊，咁你想听咩打气歌啊？ 系啦系啦。 呢排新派台林欣同阿 Mac 嘅亲爱的巨人， 冇问题，我哋一间帮你揾下，有冇第二首啊？ 你知唔知啊？呢一首歌其实阿 Mac 系作俾我嘅。好明显我哋嗰个巨人啦， 唔系 冇错，其实写俾佢爸爸噶，好似系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系系。 你讲笑咋？ 系啦，所以第二都系一首打气同埋好有正能量嘅歌咯。 系啊，好好听，不停咁听我呢排。 嗯 ，OK， 都多谢你啊 ，Home Office 都支持我哋节目啊。 你做边个工种噶？点解仲未使翻工嘅？ 我做保险嘅，但因为我唔系需要对客嗰种工种咧，同埋、 okay. 我公司有严格控制人流。 系啊。 喂，咁会唔会有啲弊翳噶？你而家？ OK， 因为我赚一个 fix 嘅人工嘅啫嘛，我又冇 commission， 又冇花红嘅。 OK， 咁就好似稳阵好多啦。 嗱，老老实实，平时咧好人好者嘅时候咧，你可能就觉得自己有啲劣势嘅话，哎呀，点解我冇一啲额外收入？哇！但一嚟到而家咧比较动荡嘅环境咧，你嗰个稳定就变得好吸引喎，知唔知啊？ 又唔使翻写字楼，跟住又即系又唔使担心有裁员啊等等嘅嘢，系咪啊？ 系啊。 OK， 其实唔系，但都系轮班嘅啫。我又唔系话日日空嘅。 系啊，好中意佢嗰把声。你知唔知佢把声系咩啊？系属于有一种谨慎啊，唔系一种谨慎啊。佢你赞完佢，佢都要谂一谂。哎，又唔好咁讲， 费 事俾人妒忌咁样，真系。喂，你快啲同你个 friend 食饭啦吓。 好啦吓， 系嘛？ 点唱埋俾你个 friend 听啦吓。 好冇？ 哦，可以啊。 系啊，佢叫咩名啊？ 佢叫做 Anthony 啊 ，Anthony， 你好啊 ，Anthony 嗱，阿神咧迟到，因为佢要点唱，但系要点唱俾你听，所以你原谅佢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阿神 ，Thank you， 拜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咩人都会失恋，影帝都系咁话。金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黄秋生说自己都是黄明志的 fans 咯。第一首听对方的歌就是泰国情歌，特别欣赏他写的歌词，所以今次肯做他笔下失恋的乡下佬。作曲填词黄明志，编曲是 J Saw， 监制黄明志、张智霖。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黄明志 featuring 黄秋生 China Reggaeto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继续点唱啦吓，呢度咧有一个阿咪咪空咧，佢就话啦：你好啊，我好紧张啊，因为今日咧我要入医院催生啦。 哦，加油啊！ 系啊， 恭 喜你啊！ 女女啱啱38周，希望一切顺顺利利，疫情快啲走，快啲走，孕妇唔使再戴住个口罩嚟生 B B。哦，咁系，咁佢点嗌嗰声咧？话吸气、呼气咁样就难咗咯。 都唔系嘅，咁佢里面间房系即系保持清洁噶嘛，系高度杀菌噶嘛。 咪都要戴住口罩，佢话 系啊， 系啊，佢都要写住话等个孕妇唔使戴住口罩生 B B 啊嘛。系啊，咁所以佢嗌起上嚟嘅时候咧，会唔会就冇咗嗰份力量啊？咁啊，个口罩挡住咗。系 啊。OK， 好啦，呢度咧又话中莫咧就话啦，想点唱俾佢爸爸听啊？3月7号星期六咧系佢爸爸86岁嘅生日啊！ 恭喜， 农历生日啊，系啦。佢因为今年嘅疫情咧关系啊，要避免家庭聚会，所以咧就唔能够咧约齐晒所有屋企人同爸爸庆祝啊。爸爸咧有啲失望嘅，但系唔紧要啦，爸爸迟啲咧可以同你补足翻噶嘛。最紧要就系佢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系啊， 每一年咧都可以同我哋四兄弟姊妹啊、孙仔、孙女、曾孙仔、曾孙女庆祝啊！ 系啦， 另外咧都话支持我哋三个同埋我哋香港电台嘅。 好多谢你。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有一位辈分好高嘅听众啊，三姨妈。 Hello， 系咪啊？ 你好啊，三姨妈。 三姨妈， 系 你好啊！我哋系你啲侄仔啊。 屋企人有三个人生日啊！ 哦，系啊。 好啊， 我二生啊，我睇下你二生。 我二生女，3月9号阿晴晴 Venus 生日。 系。 同埋3月12号咧就 Terry 系我二家姐， 二家姐。 而3月25号咧就系、是、我大家姐 Mary 生日， 系 希望佢哋咧身体健康啊，样样事都顺顺利利。 哦，你哋最近嘅家庭聚会点啊？ 系咯。 冇聚会啊， 哎呀， 因为我哋都即系互相都担心，即系会传染，费事啦。 系系系。即不停打视像会议咯，我而家都发觉系啊，好似咧，真系天涯若比邻咧，一打亲电话就话加拿大嘅阿姑咁样，其实住喺隔篱屋嘅啫，都系要视像会议倾住先啊，咁样系啊， 系啊， 咁啊，你生 你好，你可唔可以唱首歌俾佢哋听生日？你用中文唱嘅今次生日歌， 梗系得啦。 你好唔中意你啲屋企人咩？点解要咁样做？ 因为咧，因为我前生女好中意曾志豪嘅，开头 有品味啊，有品味啊。 哎呀， 为什么这样头条那个 真字更有品味啊我决定用刚才黄秋生加黄明志那种 reggae 的方法唱 Happy Happy Happy Birthday 啊 To Mandy 啊生日快乐快乐生日快乐啊你两个家姐 还有 Venus 啊 还有 Venus 好幸福 不谢谢你啊 你看他这样都收货啊咁都收货啊证明疫情之下大家而家好话好易话为。好易话话为。 三姨妈好偏心啊佢真係中意你佢唔中意我哋两个同全香港所有嘅听众竟然叫你唱歌。 唔係啊到出年唔係到今年嘅六月我一定会再打电话嚟。 好啊 点解呢 我打电话嚟。恭祝黄耀祖生日快乐！ 系、哎、哇，好有心啊，好、哦、有心啊，真系、哎，我都唔记得佢六月生日啦。 因为我自己日生日嘛。 哦，系啊，六月几号啊？ 23啊！ 我六月23号。 多谢晒啊，三姨妈，即系我哋一家人咁样。 好犀利，阿田都记得你六月23号生日、啊。 你唔记得嘅啫，下个 月 阿田生日啦，我哋今年冇唔记得啦。 阿田唔系生咗日啦咩？佢唔系生咗日啦咩？嗰、那个。啊，嗰、那个系佢结婚周年，系 我都提前讲，佢真系。 咪好咯，每一年都好新鲜啊，真系。 多谢晒三姨妈， 多谢三姨妈，多谢三姨妈。其实我同你睇戏一样啫嘛， 拜年 系啊。你睇戏成日都唔记得咗，我都系又唔记得咗。啊，你又生日啦，原来。 唔紧要啦，未啊，未到。 好啦，我哋再争取时间啦吓，仲有 Emma 系咪啊 ？Hello Emma， Hello Emma， 你好啊，系 你好， 你哋好， 你好 ，Hello Emma。 Hello， 你好啊。 系啊，有啲咩想点唱啊？今日 Emma。 好啊，我想点唱俾我好朋友阿威听，咁想点郭富城嘅强。 哦，阿郭富城系桂花田专用噶。 唔系啊，强啊，佢要点唱？ 佢所有歌都最后会变成谁轻轻叫唤我噶，系啊。 好啊好啊，可唔可以借一借郭富城嚟？ 系嚟嚟，快啲快啲，阿田 系。唔系我拥有嘅。 你点俾点俾边个听啊？阿威啊，系啊，因为佢。 点解呀 是因为、其实呢咁佢都系做生意嘅咁喺过往一年呢咁都面对好多唔同嘅困难啦咁、我想佢喺一个逆境里面可以勇于面对同埋我知道佢一定可以过到一个嘅难关嘅咁同时间想同香港人加油 系啊， 嗯，啱 嘅，呢个好紧要啊！大家都一齐加油。其实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咧，可能喺呢一刻咧，真系好吃力啊， 好难挨啊， 好难挨啊！我譬如我话嗰日我出去中环食饭啦，其实我见到有一半嘅 铺头 商店啦，系真系落咗闸，就算系玩一个商场咧，大商场都有一个一半嘅铺头冇开门咯， 所以都 啊，系啊，心痛啊，心痛啊！ 所以真系要挨住啊！我见到有啲就提早闩门，有啲就。算你话佢照开咧，咁但系之后人流就冷清啲噶啦。 希望即系大家香港市民咧，即系攞到政府嗰万蚊咧，真系喺本地消费咁啊，去即系振兴翻我哋嘅事业啦。因为我哋都系一家人嚟噶嘛，香港人系咪？ 系啊，正所谓咩啊，虽跨多少过山，漫漫长路与海。 好 ，OK， 系啦，我哋一样系可以跨过逆境， okay. 走出自强生活。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伴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系啊，郭富城嘅强啊，送俾全香港嘅市民啊，无论你而家处于边一个岗位都好咧，最紧要就要自己逆境自强嘅。咁有啲嘢咧就亦都会有变化嘅。譬如如果今晚咧你想睇咧香港电台嘅节目咧，咁就要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吓。咁啊都好彩啫，而家个覆盖率咧都高咗好多。 系 啦，我都屋企都收到啦，而家咁样。 系啊，上网睇亦都可以啊。 冇错啦，咁啊嗱，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吓。 好啦 ，OK， 拜 拜， 拜 拜。 Bye bye bye bye 几番。